我将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90点，升178点，总成交金额21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8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6点，升1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7.6，升2.6；中芯国际16.68，升4.4；美团点评101.8，升9毫；阿里巴巴216.4，升1.4；盈富基金28.2，升2毫；小米集团13.28，升1.8；华夏沪深345.6，升6毫；吉利汽车15.06，升5.8；融创中国44.9，跌2.5；百威亚太23.6，升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8，英镑10.134，瑞士法郎7.91，澳元5.225，加元5.866，新西兰元5.004，欧元8.4192。每百日元对港元7.0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48。日经平均指数报23,547点，跌140点。港金现价报14,66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2.17美元，卖出1,58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啊，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葵芳阁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葵芳阁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观塘嘅伟业街左转去基业街，近住观塘码头广场有交通意外，咁都系影响到而家伟业街啦，左转翻去基业街啊，近住观塘码头广场一带咧就比较挤塞。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啦，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咧，系近住收费广场一带咧比较车多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去尖沙咀咧就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着七行道南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弥敦道。另外伟业街去回油塘方向近着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噶。咁另外啦，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系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日明爱医院对出慢线咧，就系有道路事故噶，仲未清理好噶。咁而家车龙咧就接近思瑞口。重复多次。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日明爱医院对出慢线，由于有道路事故而家挤塞，龙尾就接近思瑞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佢又攞个五十肩出嚟啊！唔系今日都攞个五十肩出嚟啊！ 你知唔知真系太离谱啊！我一入到嚟直播室，佢喺度破线啊！佢又喺度咧，越泣泣痒痒自己件衫啊！佢又喺度话好热啊，好热啊！我同阿监制行到入嚟，我话12度啊，姑你又搞呢啲嘢。 跟住我话咧，嗱你伸只手嚟，一定系发烧噶。 你睇下几离谱啊！真系，我谂住平机会度告佢噶啦，仲讲呢啲说话噶，真系离晒谱啦。 而家讲咩说话都要小心噶，大家明啦，系咪？ 咪咯，喂！但系我哋又先一翻嚟咧，我哋就话啦，嗱你讲说话就话要小心啦、啊。你而家运货都要小心，然后我哋 今朝呢一单真系哇，点解去到香港变成咁啊？我见到都觉得好震撼啊！ 最震撼系咩咧？你唔觉得咧？好似系我哋咧，即系预咗咧，好似会唔会有一日会发生？ 有呢一日咁啊？ 系啦，因为计上一次江湖流传就话阿婆买口罩俾人哋打劫之后咧。我哋已經驚緊咧，或者大家喺度預計緊，死啦！會唔會即係口罩之後 就會搶廁紙啊？咁樣、 就是、口罩也搶了，廁紙還會軟嗎？估唔到，真係中咗， 係喎、哦，新鮮熱辣嘅新聞啊！ 哦，而家新鮮熱鬧，因為今朝咧晨早流流啊，大家都可能會睇到呢一單嘅新聞㗎啦，就係、是、真係有人偷廁紙啊，而偷廁紙咧 唔 係 偷啊，唔 係 偷啊，係打劫啊， 係啊， 打劫啊， 刀嘅嗰件事係佢持刀嘅三位朋友咧，佢哋今朝咧就係、是、去到呢一個旺角嘅一間超市門口嗰度咧，真係打劫。咩都唔要，我哋嗰套周星驰嗰套电影咪系，而家要你条底裤咁样嘅， 系啊， 要底裤，喂，要厕纸啊，今次 系啊，嗱，佢打劫咗几多条咧？就有60条卷装厕纸，60条，哇，咁真系数量都好大嘅。 六啊，系啊， 60条，即系而家一条系咪12打嘅？好似。 咩叫十二单啊？ 十二卷啊！ 十二卷都有嘅。 系系，哇！佢有60条喎，即系嗰度最少都600嚿噶咯。 600嚿噶啦， 系啊，600嚿啊！咁然后佢就成架手推车咧就打劫完之后就摆落手推车里边咧、就连人带车啦，啊唔系，sorry， 连纸带车啊！哇！ 系 呢一刻你觉得咧嗰啲厕纸系劲过银纸嘅。 真 系厕纸贵过银纸，然后就俾人哋 drop 咗啦，咁样。 系，因为我哋就咁讲咧，好似即系讲笑咁，但其实你睇翻嗰单新闻咧，系惊噶。 其实好悲啊，我想话。 好悲同好惊，因为佢哋做咗啲乜嘢咧，可以同我哋嘅听众讲多少少嘅。话说今朝咧就超市咧就朝头早咧7点咧先至开闸营业嘅。不过咧嗰啲货物嗰啲运输工人咧就早咗15分钟到，跟住咧就变咗咧就将啱今日运送到去呢个超市嘅一啲厕纸就摆咗喺嗰间超市嘅门口嗰度，喺呢个时候亦系有3个戴帽同埋有戴口罩嘅男子，其中一人仲系手持住2把利刀，指吓住送货嗰位工人咧，叫佢坐喺度唔好喐。 喂，2把利刀嗰个 feel 咧，似唔似系周润发嗰啲咧，拿住2把枪咁样咧？ 但系嗰啲系电影嚟噶嘛？呢个系真实嘅情况。 唔系，佢就冇枪咧，佢就攞住2把刀咁样。你咪啊，系啊， 系啊，跟住咧就真系好似头先豪仔咁样 讲啦。威吓佢哋啊！ 威吓佢哋，佢哋坐喺度唔好喐之后咧，就将最少50条卷装嘅厕纸咧，就连纸带车咧就攞走咗啦。咁样 喂，但系有度我真系唔明白，真系要阿师奶帮帮手。而家到而家呢一分钟为止，请问厕纸系咪仍然都系稀罕物品嚟嘅？ 嗱，计我咧，琴日咧，我系真系见到有厕纸卖噶啦。我琴日仲买咗2包米添。 O、okay? K， 其实翻货噶啦， 翻货啦，已经系咪啊？ 不过我再喺大前日星期六嗰日去，都真系未有嘅。 系， 所以我咪话 可能呢一个有唔同，因为譬如我礼拜六咧，我冇厕纸啦，唔系我要囤货嘅，我真系冇厕纸啦。咁我就自己咧就揾咗2间嘅超市，但系咧已经系尽量揾一啲咧冇咁多人，例如。真係揸咗車上陽明山莊嘅超級市場度買，諗住嗰度咧，即係啲上等人住啊，佢哋應該唔需要咁撲。 揸車可能你會見到羅志光局長，可能你會 好多人都見到嘅，一定見到佢。 佢揸車 我就揾唔到咯。不過咧，我媽媽咧，即係好似同阿師奶田一樣啊，同一個界別咧，我媽就揾到喎咁樣。 係喎， 係咧，我見到咧，就算佢有得賣嘅話咧，而家超市咧真係有配給噶。所有嘅廁紙 都係兩條， 限買令啦，限 買 令 啦，係啊係啊， 兩支裝嘅嗰啲洗手液你可以買到啦，最多2支，最少有買2支嘅啫，即係都。 防止人哋去囤貨，但我眼見咧，超市就唔係間間已經有呢個廁紙貨咯。 哦，唔係，所以我就話啦， 要揾㗎，真係 有啲地方要揾啦。但係咧，之前又話咧，阿成哥嗰啲超市咧有廁紙牆啦。 係啊， 同埋我覺得最搞笑係咩咧？因為咧，如果你睇翻今朝呢一單嘅劫案咧，即係開埠以嚟啊，即係控到嗰張子強，我覺得。 要貨唔要錢？ 係啦，唔係嗱，佢個案發現場咧，因為咧就警方咧後來接報到場咧就影相啦，咁啊大家記者影低啦。嗱，有一样嘢系咁嘅，个超市门口度系剩余大量木头车嗰啲厕纸，一条条仲堆喺度，即系话咧，嗱，佢打劫咗六十条走啦，但系其实现场咧，其实起码剩 得 百几，唔系仲有厕纸嚟噶，百几二百条嘅， 系啦， 咁即系话其实都数量都好够啊，其实你打劫咗六十条。有咩特別作用咧？ 其實早啲人排隊咪好咯。 你排隊可能就得，唔係都佢攞得六十條咧，就應該唔係自用噶啦。 啊，定劫富濟貧？ 應該 定係攞嚟炒？ 係啦，即係 攞去炒賣定係點啊？ 有理由相信咧， 可以正面兩反。 一係就係呢個集團式經營嘅呢個盜竊集團咧，搶劫集團，佢會唔會翻去咧就俾佢啲兄弟嘅？但係。佢都有咁多貨都堆喺超市門口，其實即係夠啦，係咪啊？ 搶咗五十條，中咗百幾條喺度。 係啊，嗱，我你出邊即刻有警車嚟查案喎、啊！而家真係，唔係所以我唔明白 啊。我嗰邊啊，係啊，應該我屋企嗰邊啊。 係啊，喂， 咁我嗰邊冇人偷廁紙啊嚇，冇人偷廁紙啊。 其實佢搶嚟都冇用啦，都已經有咁多貨。如果你話咧，原來成個超市咧啱啱翻貨，佢一次過搶曬。咁咧你就話佢嗰個變賣價值高啲啫。 哦，係啊，即係六十條就搶六十條係嘛？ 係啦，六十條。 我哋只係討論啫。 唔係叫你搶咁多。 我哋只係討論。 即係其實會唔會已經夠貨啦？係咪唔使再搶啊？ 因為咧，真係咧咁啱配合到，因為新年期間啦，咁我哋放三日假、四日假啫，但係其他地方唔係放咁多咁少噶嘛。譬如又是大陸啦，咁跟住咁咪仲要啲人陸陸續續開工嘅時候先送啲嘢落嚟，都要時間㗎。 係不過又咁嘅，即係咧頭先我話成。哥咧嗰個廁紙迷宮咧， 係廁紙牆啊！ 廁紙牆啊，又或者啲人， 我想問佢話係沙田嗰個啊， 沙田嗰度係 第二城啊， 沙田啊，多過一個嘅地區咧，都出現咗呢個廁紙牆同埋即食面牆啊！ 係啊，但係就最慘嘅地方係咩咧？咁大個迷宮，一日就拆咗啦。 哦，咁快啊！ 係啊， 又係大量買入 啊！被譽為暴力清貨啊！ 同埋呢個都係真正嘅事實嚟嘅，因為咧報道都有講到，我亦都問到我自己個家姐啊，佢咧就係喺中環度翻工嘅，佢哋嘅同事們咧都係喺啲 group 嗰度咧會講到，喂樓下超市啊，即係喺中環噶啦，樓下超市翻咗廁紙啊，跟住大家嘣一聲咧喺 office 嘅人唔見咗，就落去揾廁紙買啊！即係呢啲嘅情況，其實喺好多唔同嘅區域，雖然話好似翻咗貨啦，但其實仲有好多區域係未有貨。再加上內地咧，即係之前有啲嘅傳聞就走咗出嚟咧，係佢哋嘅農曆新年嘅假期咧比較長，但係因為佢哋有好多工廠咧，唔可以喺農曆新年假之後咧就會開工啊， 係啊， 咁啊，大家就會擔心係咪真係會冇貨翻咧？變咗大家呢個恐慌咧，就真係好似走唔甩咁樣咯。 係啊，所以咧，我而家諗下咧，話就話嗰間超市咧門口仲有大批貨堆咗喺度咧，但可能嗰班賊就心諗。我而家唔係咁樣打劫咗六十條啊！我諗我都爭唔贏啦，裏面啲人搶曬啦已經。 唔係，咁你早啲去排隊咪得咯？你咪 call 曬一家四口咯，還掂佢都咁早起身，係咪先？都唔去搶，喂，呢個犯法行為嚟㗎嚇！我哋真係絕對唔 係啊！我諗咧，而家喺呢個世代咧，我諗係得團一樣嘢咧係唔犯法嘅，就仲會好受歡迎。 哦，團錢， 團馬線。 哎呀，笑死人 啦！哎呀， 笑死人 啦！哎，一个早上都希望大家可以笑下嘅。 哎呀，真系听只歌翻嚟继续同你倾偈。嗱、啊，就话做世界啦，唔好打劫做世界，用爱嚟做世界，会唔会好啲咧？吓、 啊？怎么恋爱暗地造成相当的重伤？是你的自尊心与你打仗。假使你似的想，恋者运用到爱力量，爱可至少那些不必要的战场。其实我感到无奈，其实爱可以令人变改，来用五分爱造成世界，然后生生世世分分钟都可恋爱。其实我假设期待，其实爱不会令人痛爱，来用更多爱造成世界，能令最热痛或冷漠注入又花开。怎么扎根他正执的声音真太响，是 是两种不可沟通的取向，即使爱侣一生都一样是这个现象，太偏见单向的思想建筑了墙。其实我感到无奈，其实爱可以令人变改，来用五分爱造成世界，然后生生世世分分钟都可恋爱。其实我假设期待，其实爱不会令人痛爱，来用更多爱造成世界，能令最热风或冷漠树亦有花开。接受这是个末世纪悲哀的现代，谁乐意乐意做证会有真爱修改世界的将来，令灰心的你有些有些意外。其实我感到无奈，其实爱可以令人变改，来用五分爱组成世界，然后生生世世分分钟都可爱。其实我假设期待，其实爱不会令人痛爱，来用更多爱造成世界，能令最痛或冷漠处亦更发挥。其实我感到无奈，其实爱可以令人变改，来用五分爱造成世界，然后生生世世分分钟都可恋爱。其实我假设期待，其实爱不会令人痛爱，来用更多爱造成世界，能令最痛或冷漠处亦更发挥。 喂，志安，用爱做世界啊！嗱，而家10:25啦，嗱，有两个战略物资咧，就大家抢好多啦，一个就系厕纸啦，另一个咧其实就系口罩嚟嘅。嗱，但系咁样，你有冇发觉咧？而家口罩嘅呢一个市场咧，开始有啲高峰回落嘅迹象。 喂，我想讲， 我有， 好，请讲，请讲。 我星期六嗰日我就落咗旺角， 系， 我见到全街都好多口罩卖， 冇错。 不过， 但你有冇睇到个价钱系咪都仲好贵？ 我只系话不过啫， 系啦。 咁咧，当有因为好多好多嗰啲药房咧，即系闪晒灯嗰啲药房咧，咁我就见到咧，就真系咧，海鲜价嘅，咁间间唔同，咁同集团嗰啲当然一样啦，咁。咁但系咧，咁我点解咁多间冇人排队？嗰间叫做化妆品公司 系 啦，佢排队喎。 系。 咁跟住就问啦，点解我究竟排边间？因为药房同埋化妆品贴一黐住一齐，咁究竟排边？依家我就上前去望啦，咁跟住咧就原来你排化妆品公司，咁就系讲紧话佢系用翻一个 合理啲、 合理价钱去买咯。咁而其他啲冻晒冧山嗰啲咧，囤积嗰啲叫做口罩嗰啲药房咧，就冇人帮衬啦。 系， 因为太贵。 阿祖，你见到啲咩咁样？ 唔系，我谂大家都会见到，唔系净我见到啊。譬如星期六嘅时候咧，即系有一个嘅地方就喺粉岭嗰边咧，就可以咧公开发售一啲嘅口罩，数目都多嘅，会话真系见到市面上面多咗有得卖，起码佢翻货，佢派筹都派10,000个啦。 系， 但同之间排紧嘅朋友都有10,000个唔止，由粉岭排到去上水嘅大佬，即系你会见到系供应好似多咗，不过咧大家嗰个有价有市咧依然响度咯。 系啊，但系咧嗱，即系你讲开粉岭嗰个咧，即系嗰个真系盾牌嗰个，你点解要讲一次咧？嗱，我又覺得咧，佢有個回應咧，就令人哋咧都有啲爭議嘅咁樣，因為有啲人就投訴，佢就喂你都要賣150一盒口罩喎，佢話好貴咁樣，就覺得佢發財啊，話囤貨啊咁樣。咁咧佢哋嘅回應咧毫不猶豫，即係佢冇話咩成本上漲啊，希望大家見諒，佢淨係講話成本上漲，貨運價又貴咗，如果你哋嫌貴嘅，可以等五月疫情高峰之後再買，多謝。 哦， 系啦， 五月疫情高峰之后，而家都做唔高啊！ 唔系，即系个问题系咧，佢系我意思系佢直接咧系好似即系其实难听啲讲，佢系夹翻你， 即系话俾你听， 你嫌贵嘅，你咪等疫情过之后先买咯，冇人叫你而家买噶，系咁贵噶啦，而家咁样，哇！跟住你听到即系硬一硬嘅， 但系我讲紧150咧都算叫做咧个价位系唔系高啦，因为我喺旺角嗰啲药房讲紧真系300-400咁样去嘅。 唔系，但系因为问题系咧，而家譬如话无论系成哥或者啦啦嗰啲咧，有阵时佢哋翻到货翻嚟咧。 佢又真係用返個良心，即係 貨少嘛，但係問題嗬， 咪都唔少嗰次成哥佢都返咗幾多喎、啊。不過我唔知道而家嗰個價錢呢點先合理呢，但係開始有啲人就話呢如果太貴呢有啲都滯銷啦，旺角嗰啲咧，即係唔可以再你估入你湯啊！ 我見到真係冇人幫襯噶，大凍曬喺門口咯。 係啊， 嗰啲酒精搓手液啊，或者係火酒啊嗰啲咧，嗰桶火酒你知賣成500蚊一桶啊！ 咪就係咯，點賣啊？ 嗰次次當佢金價咁樣，係咁叭叭聲。 係啊，所以而家咧，我懷疑咧就係大家嗰啲師奶格價嘅智慧咧，會唔會就出咗嚟就係、是？OK， 你有价，我就冇事。我睇你点死。 我有时间，我用时间换金钱。 系啦， 其实真系有少少嘅，因为咧好简单嘅就是、平时而家大家如果你同朋友见到面，第一个问候都系，喂你够唔够口罩啊？系咪？我谂会话一两个礼拜之前咧，大家真系会话，诶、哎、真系冇啊，有啲担心啊，可能咧得翻几个够用自己呢几日啦咁样。但慢慢你會見到咧，大家都會話暫時 OK， 唔需要擔心住。可能大家咧已經之前用咗成個幾月嘅時間咧，用唔同嘅途徑入咗少少貨，未去到咁緊張嘅狀態，所以嗰啲咧要炒賣嗰啲咧就冇咁容易俾佢得逞咯。 係啊，同埋咧，我想話即係咧嗰啲 DIY 嘅智慧咧出咗嚟，我直情係有啲 friend 咧，佢話佢啱啱學識咗咧車口罩咯，因為而家網上教咗好多之後咧，係啊，佢有個耳車機咧，佢就話佢學識咗，終於點樣可以車到個口罩。咁然後咧，不當然佢咁樣就好慢啊。但係你諗下，大家都唔會淨係話咧有錢我就寧願捱你嗰個貴貨就算數，佢、都會自己買咯咁樣。 因為唔係人人負擔得起啊，呢個一個最大問題啊嘛。 係啊，所以咧嗱，我今日見到就有啲報紙寫啦，口罩供應漸多，喪炒貴價貨滯銷，真係希望佢炒窿㗎。 啊， 係 啊， 你真係唔想佢連呢筆都有得炒到你，仲要賺到盆滿缽滿嘅，點過意得去啊？ 落難財呢個名真係唔係幾好用㗎。 咪咯，好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陣啦，跟住。新聞回來之後繼續有風騷快活人，大家繼續小心天氣凍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10:30由陳景堯報導一節新聞。內地公布全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死亡病例超過1700人，累計全國確診病例超過70400宗。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社交網站說，以世衛專家為首的聯合專家組已經抵達北京，亦都同中國當局舉行首次會議，商討對抗疫情的工作，期望各方合作共同應對疫情。在日本横滨的邮轮钻石公主号，原本滞留船上的美国籍乘客部分乘搭美国政府安排的两架包机，朝早从东京羽田机场出发回国。选择离开的美国籍乘客在星期日深夜至今日凌晨陆续离开邮轮，乘客在临时设置的海关柜位内检查护照。据报有46名美籍旅客确诊新型肺炎，美国大使馆官员强调，若果这批旅客出现病征，一定不获批准登上包机。由于美国政府让美籍旅客可以在船上完成14日检疫，有部分人声言选择留在船上。旺角一间超市外，有三名男子持刀抢走价值1000多元的厕纸。警方今朝6:00接报，话一名送货工人在旺角道97号被三名男子持刀威吓，抢走一批在超市外的厕纸，暂时未有人被捕。北马其顿共和国国会投票通过解散国会，决定提前8个月在4月12号举行国会选举。国会议长泽费里在投票之前说，经过与国家选举委员会磋商并根据法律规定，决定投票解散本届国会。国会的决定符合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北马其顿共和国原本叫做马其顿，去年2月改名，结束与希腊的争议之后，原本可望与欧盟展开入盟的谈判，但去年10月因为遭到法国等的国家反对，谈判进程受挫。随后北马其顿各政党达成共识，决定提前在今年4月12号举行国会选举，上个月初成立看守政府筹备大选。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天气寒冷，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寒冷，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80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31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7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0点，升1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7元，升2元；盈富基金28.2元，升2毫；中芯国际16.74元，升4.8元；美团点评103元，升2.1元；阿里巴巴215.8元，升8毫；小米集团13.28元，升1.8元；华夏沪深345.55元，升5.5元；吉利汽车14.94元，升4.6元；中国平安91.3元，升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7，日元109.83，瑞士法郎0.983，澳元0.673，加元1.324，新西蘭元0.644，人民幣6.977，英磅對美元1.305，歐元對美元1.084。日經平均指數報23,537点，跌150点。港金現價報14,660元，升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82.88美元，賣出1,583.4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明爱医院嘅慢线咧有道路事故噶，咁而家都几挤塞噶，车龙过咗观景台啊，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慢线咧有道路事故啦，车龙过咗观景台噶。咁较早前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角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在惠业街方面，左转去基业街啦，近住观塘码头广场咧，较早前都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啦，一大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在油荔村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七咸道南去返何文田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挤塞，龙尾在天文台道。在新界方面，火炭路去返工业村方向，近住重头下路一段慢车，龙尾在体艺中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疯狂紧张，勇闯神秘国度，窥探传统部族，惊险连场， 拍戏咩？ 想认识原始部族嘅真实一面，睇全新电视节目《非常部族》啦！ 得奖纪录片制作团队深入非洲刚果热带雨林，同与世隔绝嘅班加拉部族一齐生活五个月，近距离观察难得一见嘅传统习俗与种种时代挑战。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呢个拍档最近佢真系向佢嘅音乐事业啊走另一条路线，学完鸡学完吉他之后，佢真系学琴啊！如果计学琴嘅话，你个仔应该系你嘅前辈系咪？因为佢学先过你，去学多过你，咁你有冇向翻你个仔请教？什么是搣刀师啊？阿仔，佢有冇好用心咁地教翻你？而你又周围走唔听佢话咧，等佢感受一下。原来自己嗰时系点样嘅，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亲子活动。你又教下我，我又教下你。而家学紧琴嘅曾志豪， 此言差矣，此言差矣，冇错。如果以最近学琴嘅年代嚟计咧，我个仔的确系为我之先嘅。但系如果我哋再将个时间拨久远少少，即系拨到连啊。我都未認識佢阿媽之前嘅嗰個年代開始計嘅，就我學先嘅噃嚇，我小學已經有學嘅啦，不過一學就停咗，停咗三年咁解啫。所以如果三得個三，四得個四計翻嚟講咧，阿仔啊，我點都係你師兄嚟噶，識叫啦，係咪？啊！揾到一个非疫情嘅新闻啦，喂，而家真系好难嘅，大家都要唞下气嘅话咧，有冇一啲非疫情嘅新闻可以讲到咧？有啊，嗱，呢个真系得意啦，就系同啲老人家咧失踪有关嘅。点解咧？嗱，真系唔好讲少。如果咧你年纪大咗咧，即系大家可能都会有经验噶啦。咁有啲朋友咧，可能佢就患咗呢一个咧，即系失智症啊，亦即系以前所讲嘅老人痴呆症咧。咁啊，有好多人咧，佢哋走咗出去之后咧，唔记得点翻屋企噶咯。咁点算好呢？嗱，以前嘅方法呢咪好老土嘅，就有啲人就话呢，攞个牌寫咗字喺度，我住喺广播道一号，咁就贴喺个心口上面。咁但係你估即係嗰啲长者係咪每一日都会带住呢个牌呢？未必㗎嘛，冲凉除咗落嚟又唔见咗㗎啦。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又走失咗点算呢？嗱，最近原来呢佢话有一个公司就同呢一个搵人呢就挂上咗呢个联系。真系好难谂嘅，俾你谂两秒咧，你觉得同边一个公司系会同揾人有关嘅呢？而佢话有好多咧，即系神志不清嘅呢一啲长者咧，失智嘅长者咧，都系用佢个公司嘅服务噶，所以佢可以帮到你手噶。嗱，我哋试下谂咯，一二三，系谂唔到嘅，因为点解咧？你要数到九先得噶，点解啊？因为你要数到九，九巴，冇错，系九巴同佢有关系。原来咧，佢话好多嗰啲失智嘅长者咧，或者呢一啲朋友咧。佢如果即係所謂離家出走之後咧，佢都係會搭巴士，佢會搭巴士咧作為佢嘅公共交通工具咧，就即係四圍行嘅。咁好啦，點樣用巴士嚟幫佢揾翻呢一啲即係失咗蹤嘅長者咧？哇！呢個真係犀利啦。佢話嗱，如果你已經有嗰個長者嘅八達通嘅號碼，嗱，我哋一陣間先講你點樣會有啊，唔好問住。你如果有佢嘅八達通號碼，你咧就登記咗先。咁佢話咧，一旦你真係唔見咗個長者。你就同九巴公司讲咧，爸爸，我唔系阿九巴，我咧就唔见咗个长辈啊，佢 number 咧就系964247啊，系啦，咁然后咧你就揾翻嗰个八达通嘅号码俾佢之后咧，佢话万一当呢一个长者用紧呢个964247呢个 number 嘅八达通嘟上去嗰个巴士嘅时候咧，嗰、那个巴士个踏盘咧就会嘟嘟嘟咧，佢就会响噶啦。咁然后咧，佢就会即刻通知嗰、那个即系站长咧，就系话喂，你哋而家咧就有一个人咧，就系佢哋嘅失踪嘅长者，因为系登记咗个 number 嘅。嗱，咁当然啦，你话佢系咪可以咧唔俾个长者离开困住佢咧？咁系唔得嘅，系咪？即系你话就话佢失智啫，咁但系佢始终有佢个人自由，佢要落车嘅，你阻唔到佢噶嘛？但佢话咧，起码个范围收窄咗，因为点解咧？譬如咧，可能你完全唔知道，譬如你话你屋企系住九龙湾嘅，唔见咗个长者。 你都唔知佢最后一次系出现喺咩地方。哦，后来你收到个消息，原来佢就去咗可能系太古城嗰边嘅，起码上咗嗰边嘅一个巴士。佢话咧收窄嗰个失踪嘅范围就容易啲再揾佢嘅。咁好啦，究竟点样先能够做到头先嗰个八达通嘅号码呢？嗱，因为大家记得啦，每个人咧你张八达通咧后边都有编号噶嘛。咁咧佢就提醒大家啦，如果你屋企咧都有即系可能啲长者啊，或者你觉得佢有阵时会荡失路嘅咧，你就不妨抄低佢个八达通嘅 number， 抄低佢，咁然后咧就真系一旦走失咗咧，你就同呢个咧即系九巴嗰度咧就通知佢，就话喂，我个 number 就系呢度嚟噶，咁样，咁佢就有机会咧可以帮你揾得翻嘅。嗱，其实呢个真系一个唔错嘅服务，因为佢用咗一个咧最其中一个都好密集嘅运输交通工具咧，就系可以睇到你有冇上到嗰架车度，咁你就可以喺嗰个地方咧就揾翻个人出嚟咁样。嗱，不过咧亦都间接话俾你听，原来嗰个八达通 number 咧都真系可以透露到几多资讯噶。系啊，嗱，佢今次用喺一个即系非常之好嘅地方，守望相助，揾翻老人家就梗系好啦。但系咧，如果你将佢摆落电影桥段度咧，你就终于知道。嗰、那个八达通 number 咧，佢真系可以成为咗咧泄露你行踪嘅一个秘密嚟噶，所以都系咁讲，工具嘅嘢咧用得好嘅就有益人群，如果唔系就小心小心啊！风头火势，我谂呢位妇人咧就暂时就唔使登记佢嗰张八达通住嘅，点解呢？佢中意行路翻工啊嘛，我谂啊，如果佢有一日打牌唔记得食糊，咁应该已经属于去到嗰个地步噶啦。佢都唔会搭巴士噶啦，佢都系会坚持行路嘅，所以就大件事啦。到时就唯有呼吁，有冇见到人喺寒冷天气警告之下，仍然泼扇喺度话好热好热噶啦？请通知本台，多谢桂花田。 做咩啫？咁行到上嚟，热辣辣、兴合合，咁又着住件羽绒啊，咁啊，梗系自然热噶啦。咁啊，除咗件衫，真系要唞啊，因为焗咧都会焗病噶。今次咧，武汉肺炎咧，即系大陆咧各省各市啊，都见到佢哋有呢个严厉执行嘅防疫规例啊。例如嗱，即系讲好几个俾大家听啊。喺上海有个四十几岁嘅男人，嗱，佢因为冇戴口罩，佢就会坐地铁，咁啊被安检队人员咧，因为佢无视呢个禁令而拒绝佢坐车啦。但系个男人咧，不但冇被劝走，佢仲动粗，仲要拣我要入去可以坐地铁啊！当然啦，职员就报公安啦，报公安就要拉佢啦，仲罚呢个男人行政拘留。咁喺呢个贵阳市有一个女人，喺今次咧佢有戴口罩，但系都因为咧佢嘅行为咧惊动公安。点解咧？戴口罩都有事，系。虽然有戴口罩啫，但系为保啊大厦安全咧，即系佢咧就走去探人嚟嘅。为保大厦嘅所有嘅客户安全咧，咁啊保安人员咧亦都会为啊探访者啊测量呢个体温嘅。但系个女人咧唔俾探，唔俾探之余，仲喺度闹嗰啲保安人员，同佢闹交，同佢死过。跟住咧仲硬闯，谂住进入呢个大厦期间咧，仲拉开佢嘅口罩，向佢嗰啲职员咧系咁咳咳咳咳咳。職員見到啊，即刻報公安啦，係咪先？雖然咧佢咧就測試到佢嘅體温正常嘅，但係佢依然係違反呢個叫做防疫工作，所以咧就拉咗佢行政拘留六日。咁啊又有一個女人啦，佢又係冇戴口罩，佢行商場。行过嘅人咧，又行过嘅市民咧，都对佢指指点点。咁其中有职员咧就叫佢：，喂，你要戴翻个口罩，如果唔系就请佢离开。啊，点知个大妈发难，不停咁破口大骂，仲不时叉起条腰，跟住咧，样子嚣张就话：，我做咩要戴口罩？我做咩要戴口罩？吓，我唔戴口罩咁啊，点啊？咁样不停闹闹闹闹闹。虽然如此。你大声唔等于你有理啊嘛，系咪先？咁你咁冇理，梗系要俾人拉噶啦。佢不停闹嘅时候咧，好几分钟，结果即系 call 到其他职员啦，定系公安嚟噶，三旁两步就将佢制服咗，拉咗佢啦。咁啊喺呢个广西嘅南宁市，有啲极冇品吓，又冇教养嘅人，佢咧喺搭 lift 嘅时候咧，一家人食完饭啦，搭 lift 走嘅时候咧，佢竟然咧向住嗰啲 lift 掣咧就吐口水。不但止，佢惊死啲口水中唔晒全部 lift 掣，佢攞张纸巾出嚟咧，走去用佢啲口水抹晒全部嗰个电掣 lift 嗰个电掣。哦，咁佢屋企人其实有劝咗佢噶， 咁啊，但系问题系佢完全咧无视劝阻啦。当然啦，呢啲咁缺德嘅人啊，系唔会俾佢得逞噶嘛。架架 lift 都有呢个闭路电视，当区嘅管理处咧职员咧就见到啊，哇，咦咁样唔得，咁于是就报公安啦。好快手就拉到佢，将呢个贱男咧行政拘留。嗱，呢啲咧我都相信都系只系冰山一角嘅。希望因为今次嘅疫情，大家好好咧知道啊如何叫搞卫生，即系点样去可以 keep 住自己安全，点样可以 keep 住卫生，同埋真系唔好做一啲咁冇品、咁恶劣、咁缺德嘅行为啦。 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深爱错放你的手，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胜过你心事眷恋般无情，你说你想要他，偏偏注定要落脚，心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剛才聽的是葉倩文版的《用心良苦》啊。 嗯，是的，真的網上面很有趣，他們有些雖然呢就說疫情啦，大家都要好关注啦，咁啊，即系好有啲好紧张啦。但系都有啲咧新闻咧走出嚟，即系话啊，有啲人好得闲到咧就搜集啊、搜罗啊，世界各地唔同嗰啲叫隔离餐啊， 隔离餐， 即系有啲隔离嘅病人噶嘛，咪即系有啲咪隔离 需要隔离， 需要隔离嘅人啦，唔系病嘅，未必系病嘅。咁但系咧就话啊，究竟佢哋咧就有啲咩可以俾佢食啊？系送餐送上俾佢咁，譬如钻石号啦， 钻石公主号嗰啲 系啦，咁佢哋有噶嘛隔离。 咁我哋香港都有隔离营啦，已经 啊系啦，我哋隔离营，咁所以即系世界各地都有嗰个隔离。 我以为都系一般普通饭送添，有特别嘅咩？ 咁可能因应唔同嘅世界各地有 喺日本嘅钻石公主号会唔会全部都系鱼生同埋寿司咧？ 嗱咁样嘅，佢话咧美国嘅隔离营咧喺户外举行烧烤派对， 哇唔系嘛， 仲有沙律层层叠咁样咯。喂，当然咧，佢哋咧就咁样嘅，佢哋都全部有 pack 即系独立包装，就唔系话好似我哋食 唔系我知，唔系个问题系佢仲可以搞聚餐嘅咩？ 嗯、 又话唔可以有人群接触嘅。 嗯咁大家都隔離噶嘛？ 係啊，喂， 大家都係隔離人士。 同埋因為你講開食物咧，我覺得啱啱又收到有一啲醫護嗰啲資訊咧，其實可以等大家安一安心咧。其實就話嗰個新型冠狀病毒咧，其實佢係主要由呼吸道感染啦，佢唔會經消化道嘅，即係話咧你唔使驚咧，話我食咗啲食物咧，會唔會有人就係噴咗啲口水落去？有病菌，我食咗落肚，我會唔會都中嗰個新型冠狀病毒㗎？咁嗰啲醫生佢就話啦，唔會嘅，因為咧佢淨係可以喺活體上面寄存啦，同埋咧係由呼吸道感染嘅。咁但係明明话手机门柄都会有细菌，佢话系啊，如果你摸鼻同口咯，即系佢经翻你嘅呼吸道传咧就有机会。但系你话我摸咗一个面包或者咩嘢咧，即系嗰啲食物，头先阿譬如阿田讲嗰啲咧，就算系佢冇独立包装咧，佢话如果根据医生嘅讲法咧，佢由于唔会经消化道。嚟感染嘅话咧， 呼吸道唔同消化道，即系食道同你个气管系咪？ 系啦，咁当然啦。你话喂，佢会唔会再演变咧？咁啊，后话啦。 后话系 OK， 好，仲有咧，美国呢个就咁啦。 系啦，系美国，即系见到佢咧，哇！依度好丰富嘅，大家啊，唔系，我见到有啲隔离营咧，因为咁可能有唔同啦。佢直情真系好似自助餐形式，大家去走去夹下夹下嘅。咁当然啦， 系咯，点解可以？ 唔系咁，因为你隔离啫。但系即系话，譬如我系冇病，但系翻嚟14日隔离嗰啲朋友啊嘛。 但系佢而家唔系， 都系啊。 冇病噶嘛？ 應該佢初步應該認為佢係測試咗。 我覺得有啲奇離啊，真 係。啊，呢個係誇張嘅。咁啊，另外咧就喺台灣方面咧就見到佢啦。哇！咦，佢個便當都 OK 嘅喎，講緊佢哋都係用個紙盒裝住嘅。咁啊，話啲飯餸啊、菜啊係足夠得飽， 好大隻雞髀啊， 飽滿曬都好緊要嘅。 大過你塊面啊，隻雞髀。 真係啊，嗱，即係菜啦、肉啦、魚啦，係淨擠滿曬喺度嘅。咁咧跟住咧，即係有啲朋友就話：嗯，好啊，我而家咧係。隔離中嘅第一餐，但我做咗13餐啦，佢話都真係幾好噶喎，咁樣佢啲人享受喎，好奇怪。 苦中作樂都要咁噶啦， 都係好奇怪。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武漢啦，咁樣去到武漢咧，佢有好多，因為即係都唔少人噶嘛，咁可能由於人多啦，咁啊即係整嘅餸都唔少啦。咁佢哋咧就話啦，係啦，武漢嗰度咧啲飯啊嘅比例同餸嘅比例都有嘅，但係佢話紅蘿蔔都幾多下，肉就比較少嘅，紅蘿蔔加菜。菜啦，同埋个饭嘅比例咧，咁佢就话啦，其实肉食少少，即系食肉唔好食咁多，食多啲菜同饭 OK 啦。 可能红萝卜嗰啲咩维他命 A 咧， 系啦， 增加多啲免疫力啊，会唔会又有？ OK 啊，都唔简陋喎，都 OK 嘅。 但系菜多肉少，你相比台湾嗰个，你就会见到。 咁喂，讲真， 即系咁 病嘅，应该真系食多菜少肉。 斋啲系嘛？ 系，即系美国嗰个系太夸张喎，真 系。系啦，美国嗰阵有鸡肠仔，好似真系。唔使隔離咁樣，咁啊，另外韓國嗰個咧又見到佢隔離便，即係嗰啲隔，佢哋叫隔離便當啊，而家叫做。 即係其實等於食隔離飯咯，隔離飯係香嘅喎。 隔離飯香，隔離便當。 隔離飯係香嘅喎。 佢話咧都好豐富啊！佢話咧又有好多格仔咧，即係佢哋有唔同嘅款式嘅便當嗰啲格格噶嘛。係。咁啊，跟住佢話：哇！咦，好大兜嗰啲沙律雞扒啊，跟住有好多嗰啲小碟啊，跟住又有嗰啲叫做 前菜咯。 叫做咩啊？kimchi 係啦，嗰啲泡菜。 好豐富喎，望落去咁。 佢韓國嗰個咧，其實就真係好似我哋平時食韓式。食嘢嗰啲餐廳咧， 因为韩式最特别咧就系佢有90多样前菜，你食前菜都食到饱咁。 所以你见到佢个格咧系有二四六，有六格系前菜嗰啲啦，跟住咧有一细格咧系可能系一啲叫做少少嘅食物，即系嗰啲小点啦。跟住就大大份咧就系嗰啲沙律或者系饭啊嗰啲咁样。 阿天，嗰啲咪就系前菜咯。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前佢個格數係好唔同噶嘛。 係啊，佢有好多前菜咯。係 啊，前菜咯，前菜格咯。咁去到日本啦，真係咧又好似又唔同啲咁樣，因為佢飯還飯，餸還餸，咁分得好清嘅咁樣，係啦。咁啊一個， 因為佢會俾兩兜嘢你咯，一兜就全部都係飯。 我咪就話即係分得好清咯嗰個。咁而呢個鑽石公主號上面咧，亦都有網友咧就分享咗佢啊今日食啲咩啊？我見到佢都唔少嘢喎，有水果啦，咁有一兜類似湯係啦，係湯啦，番茄薯仔湯咁嘅嘢啦，跟住咧有菜啊肉啊，跟住咧有三文治，即係有啲蛋啊嗰啲咁樣，嗰、那個餐都幾豐富。 又我哋日日喺嗰度嘔咯。你而家就日日喺嗰度牛啊阴公啊，真系 都系嘅，但系冇办法啦。咁起码你叫做点啊？有啲人唔愿，你见唔见到有啲人话我唔想走住嘅嘛？系美国嗰啲人咧，佢话你傻，我仲翻去嗰度，我而家喺度有食有得住。 唔系因为最大分别系佢话佢俾你喺船度隔离咗就当 OK 啊嘛。 系啊， 咁佢哋梗系觉得喂，咁既然都已经喺度咯，如果再翻去系，但系其实都有另一个危险嘅。我成日都话喂，喺个船上面。究竟而家咧，譬如话嗰只钻石咧，咪越嚟越多确诊嘅，我都谂嚟谂去都谂唔明，究竟咧系我本身中咗招，所以我时间够我就发出嚟，定系我本来冇事噶， 跟住因为喺个 船度，因为你又喺度，佢又喺度，我边样嘢呕出嚟咧咁样， 呢个都系一个，而家都系一个疑问紧啊。 同埋自从钻石公主号之后咧，我哋都话咧，有啲人而家搭游轮咧，终于都精咗啦。下次如果有機會搭遊輪，老虎都買貴啲。 上面係啦，俾多少少錢。 有窗嘅，有 露 台嘅，咩都好。 露台一露台更貴啊，有窗都好啦。 喂，都更好啊！即係如果我有錢嘅話，我就買嗰啲啦。我尖沙咀去中環我都買嗰、那個。就有本身係有嘅，因為尖沙咀中環嗰個天星小明，直情係哇有個大露台， 通風係啊，通風 㗎，係啊，咁我哋而家希望咧，嗰啲隔離營嘅朋友咧就要安心啊，話即係佢哋冇事啫，心理壓力都好大㗎，要加油啊！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7,992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40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3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2点，升20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8蚊，升3蚊；盈富基金28.2，升2毫；中芯国际16.66，升4毫；美团点评102.8，升1.9；阿里巴巴216.4，升1.4；小米集团13.28，升1.8；领展房产基金79.05，升3.5；中国平安91.4，升5毫；华夏沪深345.7升7毫，建设银行6.52升1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133，瑞士法郎7.906，澳元5.225，加元5.868，新西兰元4.999，欧元8.4191。每百日元兑港元7.07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805。日经平均指数报23,537点，跌150点。港金现价报14,66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1.9美元，卖出1,58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啊，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由于有道路事故封咗慢线嘅，咁而家车龙咧都几长噶，排到去观景台噶。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咧受道路事故影响，慢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呈祥道去荃湾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去荃湾方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昌华街一段挤塞，龙尾大南西街大埔道的石硖尾段去回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七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在新界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林村乡公所对出一段都是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朗平路朗平村来回、西九龙走廊南昌村方向旺角和赤立国南路回旋处国泰城。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翻到嚟直播室啦吓，十一点零九分啦，而家气温咧又升咗一度咯，而家有14度嘅气温啊吓。 系啊，14度气温，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系啦，仲有黄耀祖喺屋企。 系啊，我哋在家工作嘅黄耀祖。 系啊，在家工作啊，但一样可以开题嘅，因为咧我见到咧喺网上边咧有一个嘅票选啊，我谂佢自己都估唔到咧会有一个咁样嘅票选嘅。 做咩啊？ 讲紧究竟。佢係堅尼地到天王星，一個抑或係咧，我哋有救啦！究竟係邊一個咧？講緊嘅咧，係啦，就講緊乜嘢咧？因為咧，就大家都會聽到啦，即係我哋前陣子一兩日之前啊，我哋勞工及福利局嘅局長羅志光咧，係啦，佢就講咗一個咧。都幾哇驚天地泣鬼神嘅一番嘅説話，呢一番説話咧就導致喺網上面咧朋友就有兩個嘅投票出咗嚟啦。究竟我哋嘅羅局長係堅離地去到天王星啊，抑或係有佢做我哋局長，我哋香港有救啦？ 嗱，首先咧佢 IQ 咧係一向都係高嘅噃，因為佢真係神童嚟㗎 ，IQ 160㗎佢。你話佢離地咧係合理嘅，因為佢真係超人啲㗎嘛，佢 IQ 160高過你喎，仲。160 喎，你谂下， 点知高过我啊？高过我哋好多香港 人，真系高过好多， 系啊，向佢学习。 我一次听一 friend 嚟噶咯，应该 系啦。咁佢讲咗啲咩啫？佢讲咗啲咩啫？ 简单讲咗一样嘢嘅啫，佢就喺咧自己嗰个网址嗰度咧就发表咗一番嘅说话嘅。佢就话喺过去嘅22日啊，就即系话由年初一开始之后嘅22日咧，佢话我。一片口罩都没有用过， 咁犀利嘅， 犀利 啦，咁犀利嗱，佢要解说到点解佢一片口罩都冇用过， 犀利， 间接咧就系悭咗俾一啲有需要用口罩嘅人， 因为佢冇去买嘛，冇去买咪即系话个市场多咗货喺度啦， 同埋佢冇消耗到啊，劲喎，佢可以悭到啊，系啊，点做到咧？ 好紧要嗱，佢就话系咁样讲嘅，佢就话其实首先第一样嘢，佢首先讲咗。嗱，我唔係冇做嘢㗎，我唔係白就人工㗎嚇。佢話咧喺過去嘅呢22日裏面， 冇一日我唔係喺政府總部度開會討論有關於防疫多方面嘅工作，即係第一樣嘢，佢係有工作㗎，即係亦都唔係 home office 嘅，有翻到 office 嘅。佢就話，但係咧，除咗我開會之外，好多時候咧都係 office alone， 係 得自己一個人咧喺個 office 度嘅啫。 Oh, yeah. 我話亦都係因為咁，喺過去嗰22日咧，我亦都冇去到人多嘅地方㗎。 Oh, yeah. 第二點，冇去人多嘅地方， 係 翻正總，咁點翻工咧？係咪即係住喺正總㗎嘛？係咪？ 應該 有。佢就話：我係自行駕車，冇用到司機嘅，自己一個人喺架車度，咁自己一個啫，冇得交叉感染啦，好安全啦，係咪咁樣？ 啱啊啱啊！ 所以佢就話。變咗令到佢呢22日亦都冇乘搭到公共嘅交通工具，佢就可以一片口罩都沒有用過啦咁樣。 哇！原來係因為咁樣佢慳咗一個口罩啊，唔止啊，佢 22 日都冇用，等於慳咗22個口罩啦。 半盒，我哋講勁啲，半盒口罩。 半盒喎，係啊，犀利喎，犀利喎，咁幾好啊，係咪啊？ 所以被問大家咯，因為就見到咧兩邊意見都有嘅，有啲就會話嚇局長啊，我哋呢啲喺度撲緊口罩，我哋日日唔係搭我哋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我哋冇得 office alone 嘅，因為我哋 go office 裏面可能我每一日要接觸好多唔同嘅人嘅，所以有一批嘅朋友咧就會話，不如咧我哋就投票俾阿羅局長咧，就話佢係堅離地，已經係去到天王星咁遠啦。但另外一邊咧亦都會咁樣講咯，就話唔係啊，局長咧 IQ 去到160噶嘛，佢头先讲嗰啲嘢咧，如果大家可以仿效佢用得着嘅话咧，真系可以令到你减少咗用口罩。咁所以咧就会话咧，要投一票，我哋有救啦。好，快点请你发表你嘅意见。 系啊，我投佢下诶，头先之后嗰票 即系有救， 我哋有救啦。 系啊系啊，因为香港都应该有好大批呢啲咧，即系揸车嘅朋友啦。记住啊，都系揸车嘅朋友。咁佢系咪可以做得到？其实可以做得到嘅，真系。 唔系哦，即系你首先咧，如果你要响应罗局长呢一个悭口罩嘅即系呼吁嘅话咧，首先你买车先啦。咁我就呼吁。政府就不用再买口罩了，因为买口罩难一点，买车先。 是车的量应该多一点， 是吧？车应该没有限制令，也不用抢，是不是？每个公务员都配架车先，不要说那么多，一人一架。 但我未有车牌啊，咁点啊？ 司机请司机咯， 得噶架车 有两个人咪唔得咯？ 傻猪嚟噶，有啲车咧中间有个平板噶嘛，嗰啲好似捞树捞树嗰啲咧，前后隔绝嘅，你贵啲又贵啊，冇问题啊，可以做到噶。 加个胶板喺度， 有咩贵都个口罩啊，而家买个贵啲嘅车都冇问题 嘅。千金难买一口罩。 系啦，嗱，即系首先就唔好再买防疫用具，系买呢一个即系汽车用具，买咗个车翻嚟先。但有个车都唔够。系啦，有个车都唔够喎，因为咧，如果我哋 做埋啦，我哋唔可以抄牌。 唔系，我哋打工仔翻到 office 咧，我哋唔可以好似阿局长咁样咧 ，home alone 啊，佢直情系。 系啊 ，office alone 啊， 一个人好多人噶嘛，点都会一个半个都会见到啩，系咪先？ 系咯， 劏啲房俾嗰啲员工， 独立房。 系啦， 系啦， 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房、独立位。 即系如果你唔识点劏嘅，参考下大角咀同埋钻石山嗰间茶餐厅。前面个 petition 再高啲，封到上天花板嘅，咁就 OK 咯。咁你就真係可以做到头先嗰两样嘢啦。 咁啊，相信香港 唔使点，开会嘅时候点开啊？你都要开㗎。 视像咯， 系啊，佢都因为阿局长都有讲过啦，呢一点我就唔明啦。局长咧，佢自己个网址上面都会话，除咗开会之外，佢系 office alone 嘅。咁即系开会嘅时候唔系一个人啦。咁点解咁样都可以唔戴口罩嘅咧？ 佢视像系咪啊？ 系咯，因 为 即系视像开会，又或者 佢 哋 明嘅，佢就话开会嘅时候啫，咁样。 哦，即系佢会唔会系咁样啊？佢开会真系用咗口罩嘅，但系原来如果佢平时冇咗揸车呢件事嘅话咧，可能佢用多几个口罩。 嗯， 其实佢而家已经系悭咗噶啦。 佢话22日一片口罩也没有用。 哦，咁 OK， 即系咁样，佢哋开会咧有共识噶啦。大家坐埋唔讲嘢嘅， 系全子仔。 哦，同埋唔系 send WhatsApp。 哎，傻嘅，我又明啊，我又哎呀，我对唔住，我又误解咗啦。佢自己一片冇用啊嘛，佢冇话其他开会嗰啲人冇用噶嘛。 哎呀，咁系咪即系咧？其他人就要带， 佢就 唔带。已经可以帮助我哋呢个香港社会悭咗， 梗系啦。其实佢好明显系用咗咧，我哋而家咧最新嗰种环保概念咧，就系即系出门口、闩门口都要熄灯啊，用少个胶袋啊，即系佢而家用紧呢个逻辑出发咧，其实佢好贴地嘅。 好貼地， 好貼地， 好多普通香港嘅市民，我哋之前都有聽眾打電話嚟啊，就是、為咗要用少一片口罩就點咧？嗱，隔離阿貴師奶今日你負責買埋我哋屋企個數， 係啊， 咁就戴少個口罩出街咯，少咗個人出街嘛。 係啊， 可能咧，阿局長都要即係參考到我哋民間嘅智慧，佢話曬 IQ 160啊嘛，點會參考唔到啫？係咪先？ 局長咧，其實擔心咧嗰啲老闆咧，即係老闆級嗰啲咧，佢冇呢啲咁嘅諗法啊。咁所以咧，佢其實教緊一啲老闆級，就唔係教俾我哋啲普通市民啊。因為普通市民大家都知啦，撲口罩一個都冇噶嘛，點會慳啫？係咪先？慳都冇得慳，因為咁可能佢係教緊一啲所有 CEO。咁嗱，佢用心良苦嘅，係咪先？ 佢自己做咗個試驗啦，我22日三個禮拜有多我都搞得掂，我搞得掂，大家都搞得掂，香港有 啦。係啊，咩嗰啲叫咩啊？削減資源啊嘛，但係即係慳翻慳得又慳啊嘛。 唔係，但 係佢節流咗嘅喎。 但係最慘就係咧， 做咩唔贊佢？ 係啊，一般咧，你話如果我哋嗰啲即係環保師奶咧，想慳咧就自備購物袋啊，或者咧，譬如話為咗你唔想用飲桶咧，你咪會自己買嗰啲金屬嗰啲飲桶咧。 即係嗰啲循環再用， 係啦，嗰啲係推廣到噶嘛。即係譬如你見到咧，我咁樣做嘅話咧，我又學你先。我又唔用飲糖，我又自己買嗰支鋼管。咁我哋如果要跟阿局長嘅推廣嘅話咧，咁請問我哋應該要即係先用咗幾多錢咧？即係你首先嗰架車就係一個價錢，然後翻到去 office 度又要劏房又一個價錢。 喂呀，人哋冇話個個啱用㗎，佢只係講佢自己點用啫嘛。你 我中意啲網民咧，即刻反問咧，佢就話：喂，咁咧係咪用呢個講法咧？如果你一日咧有22日都唔食飯嘅話咧，你就話啦，我啊幫緊非洲饑民咧慳咗22包米啊，即係我為佢哋又謀多咗糧食啊，咁樣即係可唔可以咁樣諗嘅咧？即係如果從呢個角度出發嘅話， 咁佢真係冇用到喎，佢又真係冇唔使買咁多喎，係咪？佢響應政府啊， 佢響應政府消耗咗， 係啊。 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咧，佢可唔可以話都俾我哋聽咧？佢慳咗個22個口罩，佢有冇指定話呢22個口罩慳俾邊一個人嘅咧？ 哦，咁可能有啲部分嘅部門你見到㗎，都有報告出咗啦。佢哋需要特別多嘅保護衣啊、口罩嗰啲，咪慳咗俾佢哋咯。 係啊，真係慘啊！ 因為人多啊嘛，咁人哋嗰個部門， 所以咧，因為 個個都愛勤嘅咁。 係啊，所以真係唔可以個個都學阿局長嘅。譬如咧，今日有另一單新聞咧，就佢話喺巴士上面有一架咧來往大埔嘅271巴士咧，佢話就因為有 我媽成日搭嗰架㗎。係 啊， 係 啊，佢話就係有一個巴士乘客，佢冇戴口罩，隔離啲人勸佢。佢就話自己冇病，點解我要戴？結果咧就俾人哋初側口角就計移動帽咁樣嘅，爭啲就不過就好多好多爭執啦。其實嗰、那個巴士上面呢位巴士阿叔咧，其實佢應該即刻攞個局長出嚟啦，做咩啫？我而家為全港慳口罩啊，大佬！而家呢個巴士 呢個新口號， 個巴士我上車嘅時候冇人噶嘛，我點知你哋上車啫？我諗住同佢一樣都係自己一架車，我諗住咩？我諗住 bus 阿窿啊！你哋上嚟啊 ，bus 阿窿咪即系 bus 阿窿嗱嗰啲 friend 嘅啫。佢而家佢上 bus 阿窿，佢上 bus 阿窿，不过你哋唔俾我啫嘛，关我鬼事啫。 你上嚟逼我要戴口罩， 系 咯， 你哋唔啱啫嘛，我都唔知几悭啊已经。嗱，都同人唔同命啊，真系。 系，所以我估咧，我得到我哋三个讨论员嘅结论咧，我哋香港应该系有救。 有救啊！唔系，我系汽车经纪，我呢个时候我推出抗疫套餐，一人一车不是梦。 你有车有钱买车，你冇钱。有钱买唔到口罩， 不是 你买咩先？ 有车便有健康啊！ 没办法建议社会新出路，从来没特别烦恼，唯独对我爱人怎么爱慕，大道理对我太深奥，但愿看每个菜谱都识做，人类在地变投诉。期望现在依然抱着星气，千尺高。让我爱你爱到不实际，别理日后地上机制体这问题。让我爱你成为我岗位，没有冲动。浪漫的愿望，宁愿对。 唱歌的朋友是陈思恩，歌曲就是叫做坚尼地。 叫 Molly 公主不准错。 Molly, hello。 因为他很开心，我爸爸刚刚来了我家，所以他们两个要相应，很之前的，真的很烦 人。哎呀，了解了解。 好笑，因为你两个在在家工作，阿曾就在家里听到阿仔后立刻扑爹地，踢爹地我去救仔，见到 Molly 公主在肺。 这不是好是咯，现场直播。 咁 啊，咁 真係好 home office 啦。嗱，而家有一啲即係文章就出嚟啦。大家在家工作，究竟你哋覺得自己在家工作能唔能夠做到稱職嘅在家工作呢？ 即係睇下你個環境適唔適合啦。 係啦，我哋嘅 阿 Molly 好明顯話係適合嘅，非常好。 我已經咁俾心機咁大聲喺度嗌，唔係唔開心，俾我出翻少少涼。 我加埋幕後攻擊噶咯，已經嗡嗡咁樣喎，真係嚇。 你覺得你稱唔稱職呢？嗱，因為咧，即係講緊在家工作咧，真係咪真係工作到咧？因為咧喺屋企實在太多嘢令到你好分心。 係。 第一，我想問一下，而家黃耀祖，你著緊咩衫？ 我有換到上半身㗎。 點解要換呢？即係為咗適應我哋係嘛？換翻件衫係嘛？ 因為今日凍啊，喺個被度出嚟咧，平時就咁得件底衫咁樣咯，要照樣沖涼啊。不過今朝真係冇梳頭啦， 係 有換到衫嘅，即係個感覺覺得個人會精神啲、 ready 啲嘅。 即係你換一半就冇換一半係咪？即係你下半身依然可能嚇， 冇， 坦蕩蕩。嗱，咁啊已經 飛嚟飛去， 咁已經錯曬啦。 點解啊？ 在家工作咧，其中一條規矩就係話。唔該，你唔好著住喺屋企著嘅平時嗰啲叫輕便服， 喂 或者睡衣。 喂， 因為你如果有呢啲咁嘅衫嘅話咧，根本就啊，即係其實我而家好他條嘅，即係話享受自然嗰個 mood 啊，係喺屋企嘆緊咁嘅嗰個狀態。 有疑問。即 係我都有， 即係咪？ 但我都要反對。 即係咪即係話，如果聽日阿田係 home office 咧，你要著高踭鞋咧喺屋企？ 我要 你係咪要著高踭鞋咧？ 穿翻條出街衫。 係咪咁啊？ 佢話因為咧，你如果仲著緊睡衣或者屋企嘅嗰啲便服嘅時候咧，佢話你根本咧個狀態唔喺度啊！ 即係個心態冇轉到。係 啊係啊，所以咧佢話你根本就唔會有呢個生產力啊！你淨係話不如咁樣打張牀瞓啦。 阿祖同我焦頭先，而家即刻入廁所。 唔係我反對，點解？我覺得我今日我換咗上半身就已經夠㗎啦。原因咧，我可以舉兩個行業做例子嘅，新聞報導員同埋嗰啲足球評述員啦，成日都俾人哋喺個鏡頭影到上半身嗰啲咧，成日都話佢哋下半身好舒適咁樣噶嘛，係咪先？ 唔同唔同唔同唔同，人哋有焦頭咯，有化妝，你有冇啊？ 係啊。 咁我平時翻工都唔化妝。 你有焦頭噶嘛？你平時翻工有時都會抿下啲粉嘅喎。 你今日冇咯。 而家俾一分鐘時間你同我入廁所度焦頭先。 如果唔 係 等於你冇翻工啊？ 係啦，話你旷工。哦，即係咁樣嘅。 係啊係啊。咁另外咧就係啦，講緊啦，佢有一個叫做咧5217啊嘅由嘅規矩。 5217。 係啦，咩叫5217咧？咁樣52係一個單位啦，17咧已經係個單位嚟嘅。你覺得係點樣咧？ 52个礼拜， 唔系52个分钟啊，52分钟，17分钟系啦，即系呢两个系咩嚟嘅？ 你就要休息52分钟，然后先至做17分钟。 呢个就系 home office 嘅 系啦，系啦， 唔系啦，应该系你继续瞓喺张床度工作52分钟，跟住你可以行住嚟工作17分钟。 哦，我知啦，你系要喺屋企52分钟。然后要翻出去17分钟。 咩叫翻出去？咩意思？ 即系出去 跨跨。 系啦，唔可以不停喺个 home 里边 office 嘅，系咪？ 唔系，我觉得应该系要扮工作52分钟，真系工作17分钟。 哦， 呢个几好。 我哋漏咗啦，我哋要放 lunch， 我哋放 lunch 噶嘛，要 home office 都要放 lunch 嘅，俾52分钟自己食饭，17分钟时间就午睡。咁就差唔多啦、 哦，一日淨係做咗個一個鐘頭多少少工作， 差唔多啦，係咪咁？ 嗱，唔係嘅，嗱，成日都會話啦，係咪休息咧能夠休息完之後咧能夠保持翻你嗰個叫啊狀態噶嘛， 係 咪能夠提高翻你嘅生產力噶嘛？咁所以咧，佢話都建議咧，如果即係在家工作嘅人，如果你係冇乜規矩嘅人咧，就唔該你建議你咧即係 set 個鬧鐘。 set 个闹钟咧，52分钟俾自己工作，真系要认真工作喎、啊。讲紧吓，跟住咧闹钟一响咧，唔该你又 set 翻十七分钟之后又叫翻嚟做嘢。 点样啊？ 就话52分钟工作，休息10分钟，休息17分钟。 系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噶，我哋调转啫嘛，我哋想休息52分钟啫嘛， 唔系咁咯。 我見到你見到理想同現實嘅分別啦。嗱，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嘅。話說之前幾個禮拜咧，就有一日有啲朋友晏晝上咗我屋企喎。 係。 咁跟住咧，佢哋 一齊 home office 啊，佢哋。 係啦，其中有兩位咧係本身 home office 緊嘅。 哦，咦，佢係行山銀行喎。 係啦，有一位就真係帶曬電腦各樣嘢咧，就喺我個餐台度話：，你哋唔好阻住我啊！你哋要打牌嘅自己打，我要做嘢嘅，我完。不過我放咗工，我就可以 join in 啦。咁樣。咁就真係 home office 嘅。 即係佢真 係 set 咗自己時間。OK。 係啦，佢喺我屋企度 home office。到佢咧要聽電話嗰啲咧，都會係即刻定咁樣嘅， 係嘅，啱嘅，啱嘅， 係啦，都係有做足嘅。另外一位就話：係啊，我 home office 啊，喂，我睇陣電視先。跟住佢由睇陣電視嗰一刻開始咧，佢就冇離開過個電視機，咁樣就過咗一個下晝啦。 哦，佢負責係睇電視嘅。 系啦，可能佢嘅工作系负责睇电视嘅，但都有咁样嘅状况。我亦都有问过有啲朋友咧，佢哋话 home office 太耐，其实都真系好闷嘅一件事嚟噶。佢哋系有啲系想翻工，想见人噶。 系都系嘅，不过咧，譬如我以前咧，唔系以前，我平时咧有一部分嘅工作咧，就真系可以喺 home 度 office 咗佢嘅。即系譬如我要打稿咧，但我发觉场地嘅选择咧都系好重要嘅。譬如你喺公司，有陣時可能你反而覺得唔聚財，因為公司好多人出出入入啊，你又唔夠靜啦。所以我有陣時我試過咧，我就去一係就去會所嗰度，咁啊冇人，但係會所啲僆仔又喺度嘈喎，匿匿去嗰啲咖啡店度。 你屋企冇分別啊咁。 係啦，咁可能你淨可以匿去嗰啲咖啡店度，咁所以咧，你揀邊個office 以外嘅地方做你 office 咧，其實都要揀過㗎，真係。 同埋咧，即係如果譬如有細路啊，譬如摩尼公子咁講啊，你都要同佢講咧，嗱我而家做嘢，唔可以过嚟骚扰我，即系一定要俾佢哋嘅规矩咯。即系如果唔系咧，你又会顾，哎呀，阿仔又点点咁样，其实就系唔掂当噶，会好影响你嘅我叫在家工作嗰、那个嗰样嘢咯。 啊，所以其实阿田喺屋企系最好嘅 home office，因为点解咧？嗱，佢就唔会搞佢老公啦，而佢老公亦都好开心，佢就唔会嚟搞佢啦。 阿妈都要翻工噶， 系啦。咁啊，乐乐永永就更加言得就阿妈，你最好唔好啊。不过唔系阿乐乐可能唔开心噶。阿妈，我明明想带人上嚟嘅， 咩啊？带咩人上來？ 我都想上嚟 homeschooling 嘅，可能系啊？点解会咁样嘅？而家真系啊！好啦 ，home office 又俾你休息17分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再多一人初步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病人是一名45岁男子，相信同寻日住太古城的54岁确诊男子个案有关。消委会测试市面上20款婴儿牙膏，发现部分的样本的质素较差，内咬的程度不足，有机会导致婴儿窒息。有2款验出可害或者可致癌物质，其中一款超出欧盟玩具安全指令建议339倍，所有测试结果已经转交海关跟进。海关人员早前巡查，从4间连锁百货店同1间批发商检获3款，合共1095件，怀疑未能够符合玩具及儿童产品安全条例的婴儿牙膏。其中一款的牙膏因为末端的部分体积过小，容易深入婴儿喉部，导致窒息的危险。海关提醒家长立即停止让婴儿使用。另外2款的婴儿牙膏未能够完全符合识别标记和双语警告标签的要求。消委会和机电署测试发现，4款抽湿机样本的每日抽湿量比星星低，其中一款样本更加低近1.5成，已经交海关跟进。 呢一款样本嘅总评分亦都系最低。今次测试涵盖四款二合一空气净化抽湿机同十款传统抽湿机，全部样本都标示达到一级能源效益级别，售价由大约1900元至大约6000元。测试发现，其中一款嘅样本只系达两级，亦都有两款每日抽湿量相若嘅样本，喺标准环境下嘅能源效率相差超过六成。就二合一空气净化抽湿机的测试结果发现，四款样本净化速度十分参差，例如清除香烟烟雾的速度最快和最慢的样本分别相差两倍。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网志表示，对于违反检疫令的个案，卫生署会搜集证据，然后提交律政司考虑是否检控。如果有充分的证据令案件有合理机会达至定罪，就会提出起诉。他呼吁所有强制接受检疫14日的人士严格遵守检疫令，否则有可能令到疫情扩散之余，亦都会面临被刑事起诉。政府早前提出多项措施协助市民同业界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包括向低收入家庭平均每户发放5000元，学生学习津贴加码至3500元。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措施聊胜于无。他批评措施冇遍及各行各业，食肆和小食店等有津贴，但未能够惠及飲食業的員工。出席同一個節目的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鍾國斌認為，政府提到最快要四個月之後才可以發放津貼，未能夠即時到位，但有好過冇。他建議一次過推出涉及1000億或者以上的措施，加快力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天气寒冷，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寒冷，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56点，升140点，总成交金额46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5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6点，升2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7.6升2.6，盈富基金28.15升1.5，阿里巴巴216.8升1.8，中芯国际16.52升2.6，美团点评102.5升1.6，小米集团13.2升1毫，领展房产基金79.1升4毫，建设银行6.52升1仙，中国平安91.35升4.5，华夏沪深345.75升7.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7，日元109.84，瑞士法郎0.983，澳元0.673，加元1.324，新西蘭元0.643，人民幣6.976，英磅對美元1.305，歐元對美元1.084。日經平均指數報23507點，跌180點。港金現價報14665元，升5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82.02美元，賣出1582.5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北去翻观塘方向啦，近住温思劳街嘅中线咧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啦，就系七咸道北去翻观塘方向啊，近住温思劳街嘅中线咧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明爱医院慢线嘅道路事故咧仍然未清理噶，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笔架山花园啊，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慢线咧有道路事故，龙尾喺

真系啊，他再见系咪亦是朋友咧？系咪真系讲就容易，做真系唔系咁容易啦？啊，呢个新闻啊嚟自个加拿大嘅，话有个男人啊同佢老婆咧吓分居咗半年，决定离婚啊，离婚吓，离婚，但系佢为咗呢个赡养费而起咗争执，究竟发生咩事啦吓？ 听唔听到电话？ 咩事啊？你好耐冇揾我咯、 唔系我咁，我哋讲清楚啲嘢咯。嗱，都分咗居半年啦，咁我谂我哋都翻唔到以前咁，不如我哋直接离婚啦。 哼，你都算 cheap 啦你 ，WhatsApp 又唔复 ，email 又唔复，原来你而家去到最后打长途电话嚟同我讲离婚啊？ 咁起码我系直接同你分享啦，系咪？ 哦 ，OK， 你而家喺边度同我讲紧嘢？你喺屋企讲紧嘢？ 电话咯。 你隔篱有边个喺度啊？ 唔重要啦，系咪？ 我记得嘅，个个都话你隔篱有个 Molly 嘅，你当我唔识佢啊？而家 系啊，我而家系同 Molly 一齐啊，咁点啊？ 离婚啦，就离婚，我估到噶啦。 好，咁我哋就不如试下可唔可以和平咁样离婚啦？喂，大家都成年人啦，系咪？ 你由之前拣旺财一变咗 Molly， 好，我唔同你计。半年前我哋见个律师，嗰阵时咪已经写好咗离婚协议书噶咯，而家做咩又要再倾过啊？吓？ 是啊，咁又点样啊？ 咩咁又点啊？你系咪同 Molly 玩到癫咗啊？你记唔记得嗰份协议书上面写咗乜嘢噶？上面写我哋啊，如果决定咗离婚嘅时候，我哋要平均50-50啊，分财产啊。 得啦，好似有啲印象啦。 咩有啲印象啫？咁我同我仔嘅赡养费咧，你唔好谂住净系你阿 Molly， 你唔理我，你点负责啊？而家？ 咩唔系净系 Molly 啊？喂，你知我究竟个经济状况系点噶？你都知我啊。 仲有边个？仲有 Holly 啊、Polly 啊、Lily 啊，仲有几多个啊？ 有啊，嗰个叫定期同埋投资啊。有啲嘢啲钱啊系困死咗噶嘛？你知我户口冇乜 cash 喺度噶，咁抚养费嗰啲咁咪之后再谂办法咯。 哎呀，你而家同我扮冇钱啊？全世界都知道你炫耀开噶啦，你冇 cash 啊，但你有好多现金啊嘛，你有好多黄金啊摆晒度，你估我唔知嘅咩？而家 Molly 每次同你出街，你都留低好多黄金俾你噶，你知噶？ 就系呢一啲咯，就系呢一啲原因，所以你之前咁中意我咯。 你而家唔好同我博大雾啊！你冇谂住呃我啊，死佬！ 哇，我够胆呃你，你咁恶、我同你讲嘢我都惊啦，仲系要呃你添，不如咁啦。我试下将我手头上面嗰啲投资啊卖咗佢啊！哎，我唔想同你讲啊，之后再倾啊，真系。 喂喂喂喂！ 啊，系啊，佢为咗唔想同前妻分身家，个男人第日偷偷地将部分嘅嗰啲资格投资啊，都去变埋套现，变成现金，咁变成现金，咁又点咧吓？ 左望望右望望，睇冇人见到我先。哇，咁～银行咁多人排队噶，等我搵个位数下钱先。个18,000,000、100,000，哇，有成10,050,000啦，啱数啊吓。嗱，我就将个户口啲钱变晒做现金，睇下个衰婆啊，点都唔会 check 到我啲钱攞咗去边啦。不过咪住先，财不可以露眼，唔系俾个衰婆见到啊，哇，佢实抢我一半啊！ 哇！拎住咁多现金翻屋企途中啊，个男人啊，突然间谂咗好似好担心、啊。 而家啲钱变晒现金啦，我收埋佢，佢咪分唔到我啲钱咯。但要唔可以俾佢知噶、啊？摆喺边好咧？咁喺屋企唔得，喂个衰婆仲 keep 住我条锁匙噶，屋企唔安全啊！保险箱都唔得噶，喂，我嗰间银行分行下个月要装修啊，话容不易啊，成个保险箱俾人哋抌咗去堆填区噶，唔系未试过噶啦，系咪？公司都唔得啊，拎住咁大个袋咁多现金、啊，啲同事啊，可能估到入边有钱凑我行开嗰阵时打劫我偷咗啲钱咁啊，点啊？死啦！我谂点谂都唔会谂到个地方系安全噶啦，点算好咧？唔得噶，嗱、我会话。嗰、那个死婆啊，成日谋住我啲钱，就算我冇咗啲钱，我烧咗佢，我都唔会益嗰个死婆。系、哦，一于咁话，我就一于同佢揽住佢一齐，烧咗啲钱，斗领都唔俾佢。 哎呀，你知唔知结果系点啊？个男人真系决定烧鬼晒所有佢啊，变埋翻嚟嗰啲现金。第二日佢前妻嚟揾佢。 点咧？啲钱你搞成点咧？吓 ，sorry 啊，冇啊，投资咧砸住晒啲钱啊，咩钱都俾唔到你。 哦，搞唔到，女人你就搞到，咁多嗰啲女人你都搞到，你 Molly 你都搞到，你就系搞唔到我本存折，你攞本存折嚟睇下。 嗱，你讲咩都得，存折就喺度，怕咗你俾你睇啊。 岂有此理！但我哋倾电话，你点俾个存折？你影张相我嚟啦，死佬！ 我而家 WhatsApp 咗俾你啊，开嚟睇。 嘟嘟轮收到啦。存折显示你琴日入咗105万，跟住拎晒啲现金出嚟。喂，你拎晒啲现金去边啊？你 咁另外一个 project 投资要钱噶嘛，拎咗啲钱去周转啊？冇啊？ 你新识个女朋友叫 project 啊？而家吓？ 系啊。 你有网上银行噶？你唔识得用网上嘅 transfer 都得嘅咩？ 唔系我投资嗰间公司，人哋冇网上银行啊嘛。 哦，你网上存裸照俾你嗰啲咁嘅 Molly， 你又有啊？而家你系冇 谂啫。 我问多你一次，你啲钱喺边啊？ 我冇钱，我唔知你讲咩啊。 我问你啲钱喺边啊？屋企啊？你个保险箱啊？定系你间公司啊？定系摄咗落？定系摄咗落 Molly 个 bra 度啊？吓？ 冇啊冇啊， 冇带 bra 佢今日。 我啲钱去边啊？我唔讲俾你知，我啲钱喺边啊？ 诶、hey, ，你要讲真话咯，使唔使我剪咗、 啊？ 我剪咗你条线噶、 啊， 我剪咗你条线。 前面咩啊？前面啲头发啲音啊？ 我剪咗你条电话线啊！我 cut 你线噶，你快啲讲啊！ 嗱，我你逼我讲，我咪话俾你知咯。系啊，我系将啲钱唱晒做现金，不过我唔想分俾你啊嘛，我一把火烧晒佢啦。而家我又冇晒啲钱，我烧晒佢，总之我啊一蚊都唔会益你啊。 你讲咩话？你咩烧晒乜嘢意思啊？吓 ，burn 火中的一个草原嗰种烧啊！我话俾你啫，我啊忍咗你好耐噶啦，由个仔出世冇耐啊，你就同公司嗰啲咩小鲜肉搞埋一齐啊嘛，仲话我同 Molly 一齐，俾嗰顶绿帽我戴，而家想分我身家养个软饭王冇咁易啊，烧晒啲钱都唔俾你啊！ 喂， 前妻听到之后就好嬲，决定啊将个男子告上法庭。咁、那个男人仲话啦：，哎呀，咁唔系一时生气先至将所有钱烧晒，强调自己身无分文。只不过法官对佢啊烧晒钱嘅做法啊表示怀疑嘅，认为佢只系想逃避分身家，决定先将佢判监30日。若如果刑满之后咧，佢都供唔出嗰啲财产系下落嘅话，可能都会被拉到坐监下，所以烧钱都系唔得噶。 从不呼应。疲倦寂寞地分开，只可叹息，从心底再去追忆，失属于妄想一个。寻觅实在是折磨， 真系一声叹息啦 ，Beyond 嘅叹息啊吓，点啊人夫？ 系啊，点啊人妻？ 系啊，就系讲紧，系啊， 系咯，你勾咗 Molly， 我都未嬲你，有事你真系啊！ 嗱， 而家 讲紧咧， 你都同啲小鲜肉搞啦。 两个人分手，系啊，系个女人衰先噶。两个人分手之后啊，系咪要分身家？系啦，之前嗱，大家都有呢个叫做诶甩拖嘅情况啦。嗱，我唔使讲话结唔结婚、离唔离婚啦。咁拍就算拍拖啊，嗰啲朋友、嗰啲情侣啊，佢哋甩拖嘅时候，可能都有啲共同嘅资产咧，譬如系谂住， 唔系拍拖啊，真系相对易啲嘅。你唔会分钱噶嘛？你嗰啲即系除非你话咩买架车，又好少会分嗰啲嘢噶嘛，系嘛？ 咁唔系噶，而家好多人咧已经喺拍紧拖嘅时候， 系啊，买楼夹 紧钱一齐买楼，一齐供楼。但系总之你离婚又好，你要分手都好啦，你中间有可能系有好多数要搞，真系好大件事噶。 但系呢单新闻咧最奇咧，其实会唔会就系话？使唔使去到咁绝咧？宁愿烧都唔俾佢咧，即系呢个似系重点多啲，真系觉得。 咁但系问题系因为嗰顶绿帽由头甩到落脚，我仲要同你分开，跟住我仲要俾钱你，系咪先？ 但我最谂唔明嗰点咧，系如果佢哋真系好似我哋个内容一样，已经有个仔嘅话，你就算个老婆戴绿俾绿帽你戴又好，老公出去搵第二个乜嘢都好啦， 咩事 情都好，但系你都仲有个小朋友你会照顾噶嘛？你唔系谂住宁愿烧咗啲钱都唔照顾个小朋友啩？ 即系呢啲好明显系火遮眼。 啊，肯定系呢、這个肯定系嘅。 呢啲火遮眼咧，我觉得系女士会发生多啲噶。我抌晒啲嘢都唔俾你，我抌紧啲嘢。通常呢啲对白系女人讲噶嘛。但系今次系个男人怀疑啊吓，因为最终即系一单法庭嘅新闻嚟噶，就怀疑佢咧真系烧晒啲钱都唔想分俾个老婆咯。 但系即系如果你用个大绿帽嚟做前提咧，你又觉得情有可原 咯？咁你点可能忍呢？佢谂下，我即系你 俾翻钱，即系贴大床喎、啊。而家 咁系啦，你咁样出埋我之外，跟住我仲要俾翻钱，你其实真系点谂都唔服气。 一、哦、就咁咯，啲男人就会话俾钱你睇医生啊。睇医生， 执药啦！ 哎呀，睇下你几时生到成个蔬菜档都出嚟啊！你 呢个只系情绪上面诶嗰个发泄啫，但系我觉得都唔会顺气噶嘛，系咪先？都系半只骨落噶嘛。咁我就话系啊，即系譬如情侣又好，夫妇好，系咪即系喺分开之后？是不可以再真的可以和平理性地去处理这些事情呢、 哦、那你都分手了。分手就是说已经就是、很简单啫，是不是每一个公司的职员啊当他离职的时候还可以跟他以前的老板保持良好友善和平的关系呢？很多人都不会呢，反过来老闆 既然你都离职咯，咁佢仲使乜唔通仲照顾你睇病嘅福利啊？都冇噶咯。 咁成日都系话 系咪啊？所以你个男女朋友咧，或者你话夫妻咧，即系我哋要求佢好嚟好去咧，就只能够系一个要求啫。 我自己见咧，其他嘅例子咧，可以好嚟好去，定系话真系嗌晒交、抹晒面嗰啲咧，系好睇于佢哋离婚嘅原因咯。如果中间咧牵涉咗呢个第三者嘅话咧，成件事通常就会变得丑陋一啲嘅。但如果可能即系大家啊有个意识，真系相处唔嚟，唔系最啱噶，佢哋嗰啲要去分啊，因为当中仲有爱喺入边度啊，我哋系相处唔到啫，咁样咧。我照樣都可以啊！啲錢就分啦，我都想你將來係有保障嘅，即都會有咁樣嘅狀況咯。 所以而家慘啦。 但我想話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好擔心將來嗱又唔知道自己能唔能夠 keep 到嗰段感情，咁會唔會係啲人會唔會怕就話，不如我哋一路落去，我哋係可以一齊嘅，但係唔好有共同嘅資產咧？有冇啲咁嘅？ 你问自己得噶啦。如果你识咗嗰个人同你讲呢番说话，哎呀，天啊，我你一生一世，不过老老实实，我哋中间千祈唔好有啲共同资产，你唔好谂住咧，我哋咩食饭咧，唔好话我帮你俾埋，自己 A 仔。系 啦，你讲啊，嗱，记住啊吓，我嘅钱真系我嘅钱，你嘅钱真系你嘅钱，记住啊吓，我嘅钱唔系你嘅钱啊，钱，你睇下你同唔同佢离婚啦， 得噶，即系你唔好话离婚啦，你结都唔结啦。 我唔好讲出口咯，即系你其实譬如可能会即系唔好讲出嚟，你自己埋藏喺心里面，跟住喺度谂啊。如果系当对方提出嘅话，咁跟住就可能就不如唔好啦。嗱，可能咧即系我留翻个 quota 嗱，首次置业啦。嗱，譬如计马楼，我哋两个如果一齐嘅就冇咗个首置，咁系咪唔可以话？跟住可以推搪下。 其实如果你话咧最接近嘅咧，就系话佢哋嗰啲外国话好兴咧，就系嗰张婚前协议书咯。 呢张系最讨厌嘅。 但系同你头先嗰个冇分别噶，因为咧 我暗地里啫嘛。 唔系，但系你特登做到冇共同资产咧，其实咪即系话彼此唔信任啫嘛。你不如老老实实啦，横掂都系。写一张婚前协议书，唔一定系老公对老婆嘅，可以系老婆要求翻老公噶嘛。咁可能最 其实我系咪我觉得呢一样嘢好似即系有阵时会觉得，哇唔系话都谂住结婚系一生一世噶啦，反而要喺之前咧搞啲咁样嘅大龙凤。但我觉得嚟到呢一个年代咧，有阵时所有嘢讲得清清楚楚咗，好过之后咧搞到好核突啊！我觉得。 喂，但系咧，我反而咧会觉得，我台湾咧咪好多时咧，譬如因为你知道隔篱嗰个 通奸， 系啊啲咪系啦，就可以咧告发佢咧，仲可以攞赡偿咧，唔使赔嗰啲等等嘅费用咧。其实我觉得系。 都系 啱数啲咧， 因为可能喺呢个 case 里边咧，如果你话系好嚟好去嘅，咁可能个老公咧都愿意俾嗰个所谓分身家，但系明即系佢觉得明对方做错咧。 咁如果可以系嘅话，咁咪告上法庭，咁咪由法庭判，咁啊跟住话哦系系你令到呢段婚姻关系破坏嘅，我就唔需要俾一个崩你啦。我觉得咁样好似合情合理啲。 又或者可唔可以咧将个1,050,000咧，譬如头先个案里边咧，我系分日子啊，每一日都要你过嚟攞咧。即系可唔可以咁样噶？ 即系虐待你， 唔系又唔好掉佢。我要你每次 嚟 都要咧，真系啦。 分享车费都蚀埋嘅， 即系去到最尾都系夫妻本是同林鸟，一到分钱就话知你。系啊，咪休息一阵先啦，听住新闻，跟住继续翻嚟。风吹快活人， 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45点，升130点，总成交金额50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5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6点，升2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7.4升2.4，盈富基金28.15升0.5，中芯国际16.3升4仙，阿里巴巴216.6升1.6，美团点评102.6升1.7，小米集团13.18升8仙，领展房产基金79元升3毫。中国平安91.45升5.5，华夏沪深345.75升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133，瑞士法郎7.907，澳元5.222，加元5.868，新西兰元4.996，欧元8.4184。 每百日元兑港元7.07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828。日经平均指数报23,511点，跌176点。港金现价报14,665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2.18美元，卖出1,582.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咧同你讲呈祥道啊，呈祥道去荃湾近嘅明爱医院对出，较早前由于有道路事故啦，咁而家仍然系封咗慢线噶。咁呢一段嘅呈祥道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噶。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嘅明爱医院对出，由于有道路事故啦，慢线咧仍然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较早前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山谷道同埋温思劳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七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在新界大埔的太和路去翻圆洲仔方向，近住丁角路一段咧就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朗平路朗平村来回、西九龙走廊南昌村旺角咯，同埋赤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为了平衡贸易利益，世界贸易组织会将某些国家列做发展中国家，令他们享有较宽松的待遇。不过这个安排就有部分发达国家不是那么喜欢了。就好像最近美国就有意修改贸易救济法，取消中国、巴西、印度、南非等25个经济体继续享有世贸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令他们不能够继续享受贸易优惠。而事实上，除了联合国指明的最不发达国家之外，发展中国家暂时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世界贸易组织现时有164个成员国，有2/3的成员国都表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而一旦被视为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就能够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包括允许发展中国家提供本来应该禁止的出口补贴，以及向发达国家出口时享有优惠关税等等。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做咩啊？老公琴晚夜翻？你唔好乱谂嘢啦。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噶嘛，去得边啫？佢喺度啊，你咪仲笃眼笃鼻阻住你煲剧。我阿华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不好意思，讲到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噶，加油啊！ 做咩都好，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返嚟风骚快活讲天气先。 好啊， 随住太阳伯伯可能已经高挂吓，15度气温，相对湿度%又干咗42度。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就冇咗啦。 系啊，嗱，我又揾到一单咧非疫情新闻啊，等大家开心啊，松一松一气先。 我都揾到一单，睇下系咪同一单啊？ 系啊，我唔会嘅，我唔会俾你同 Molly 撞我啊，咁样真系。 喂， 嗱，话说咁嘅，如果你同疫情相楞嘅话咧，都有关系嘅。譬如而家大家咧就扫咗好多唔同嗰啲即系杯面啊，或者嗰啲即食面系列就摆翻屋企噶嘛。 系。 咁如果你又唔敢出去食饭？你又即系买外卖都即系惊青嘅话咧，咁而家有咩方法可以俾你咧喺屋企咧攞条杯面咧都能够变成一道美味嘅饭餸咧？ 哇！杯面呢个真系好高难度，好难。 系啊，而家咧嗱，我俾个提示咧，就是、日本咧，佢直情系嗰个杯面公司啊，佢官方认证咗一个咧全新嘅。 即杯面餐单系咪啊？ 系 啦， 啊唔系，佢系一个全新嘅整法嚟嘅，系佢嗰个日日都清嗰间公司咧认证咗，佢话 O K， 你哋而家网上面流传呢一个杯面嘅即系新嘅整嘅方法咧，我哋喺吸个人觉得系 O K 嘅，可以试嘅咁样。 因为有杯面炒饭啊嘛， 就系嗰个杯面炒饭咯。 哦，系啊， 就 系 呢个 炒饭， 系啊， 因为我脑里面就系谂到咧，即系嗰啲不论系即食面又好啦，杯面都好啦。第一樣嘢就佢好硬噶嘛， 係啊係啊， 我就好中意即係揸碎佢，揼啲粉落去咧，覺得嗰個係最美味嘅。 係啦，以前我哋食嗰啲咩媽咪面嗰啲 friend 咯，係啦 係啦， 係啊，但係而家杯面炒飯啊，天就聽過啦，你覺得點整嘅咧？即係如果俾阿祖你諗下，佢係真係變咗杯面炒飯而家。 杯面嗱，咁我就諗啦，杯面本身咧嗰個面咧係。即係主菜嚟噶嘛， 是是是， 但係咧佢配合咗炒飯之後咧，我估計呢啲杯面咧就會變成咗配菜去炒飯啦。 杯面變咗配菜，其實佢做落 啊 都算係噶，都算係咪咧？ 唔係喎，佢 half and half 個，即係一半一半噶喎。 但係佢。整出嚟 饭多杯面少， 系啦，你记得嗰个做法系点样玩嘅？ 因为早阵子咧，电视台咧佢就真系煮咗呢个做法，仲俾人食下添，咁跟住话啊好得意，点解我会食饭但又食到杯面味嘅咧？咁样跟住咧后来先话俾你听，而家系好兴杯面炒饭。 嗱，佢个做法就咁样嘅，即系睇下你觉得会唔会想试下咧？佢话你求其拣一个你中意嘅杯面， 嗰个味道， 个味道咁样。咁然後咧，佢做咩咧？先將佢咧就仲要幾樣嘢準備嘅，要有白飯啦，要有沙律油啦。其實沙律油即係咩啊？即係嗰啲 沙律醬啊，即 係 沙律油喎，即係咪嗰啲沙律油係咩嚟嘅咧？總之有油啦， 有啲沙律係油嚟嘅，橄欖油。 係啦，應該即係炒飯，你唔用我哋傳統嗰啲粟米油。總之你要有油啦，有飯啦，有雞蛋啦，咁你鍾意就香口啲加啲葱花，同埋水。 基本上炒飯 好基本 嘢， 但佢冇其他料嘅喎，即係佢唔會有肉啊，又唔會有剩嘅喎。 因為嗰、那個杯面已經有曬啊嘛，嗰啲叫做化咗水嗰啲。 咁佢就話咧，先將杯面裏面所有嘅材料咧倒落個咧密實袋度，咁係講緊乾身嗰啲喎，倒咗落去。咁然後咧就將佢咧壓碎， 中碎佢啊， 係啦，呢個動作就勁似我哋食嗰啲爸爸面咁樣啊， 係 啊，係咁壓碎佢， 係 啦，攣到佢碎曬之後咧，就倒翻落個杯面個杯裏邊，咁然後咧就要倒水啦，記住係倒咩水咧？凍水。 错咗啊！ 系啦，因为佢唔要你即刻熟啊，佢就要你捞冻水落去先。咁咧，佢就话啦，浸到咧嗰啲面咧，原来都一样会发胀嘅咁样。咁但系咧，阿田啊，即系其实点解佢唔捞热水咧？系咪真系等佢唔好熟先？ 我谂佢咧，因为如果你再熟、再煮、再炒咧，咁咪别嗰个面，因为已经中碎咗，佢个体积咧已经细粒噶啦嘛。咁你再浸埋佢，咪变咗溶晒咯，一撇。 啊，系喎。咁要冻水，其实浸出嚟即系会系。 其实要啲时间要先浸得佢软化咗少少咯，但系又不至于散晒咯。 系啦，好在有主妇田啊，补充啊。 因为你中碎咗嘛。 系啊，佢又碎完之后咧，就加啲冻水咧，等佢涨咗，但系咧又可能未去到淋。咁然后就嚟啦。佢就话咧，将嗰兜白饭就准备好之后咧，配料啊，顺序倒落去。佢话咧，先将嗰啲蛋咧就炒咗先， 咁啊，仲要系发嗰只蛋，即系唔 系 话煎荷包蛋，系啊，即系发嗰只啦。 炒饭系人都知系要发嗰只蛋，唔会系荷包蛋噶啦。 可以有荷包，印尼炒饭系有荷包蛋噶。 佢讲得仔细啲啫， 系啊，真系好有似嘅，真系。 佢冇错嘅。 Molly attack， 佢听唔到，我戴住咗 headphone 啊。 系啊，嗱，咁咧佢就话咧，攞啲打蛋啦，发好佢之后咧，跟住加饭，咁啊捞埋佢啦，再加葱花，然后咧就将个兜。杯面碎，浸埋水嘅杯面碎、 啊、 就倒落去炒，咁、 okay. 样炒法。 我想问下个味道有冇话咧，即系会系大概咩方向噶？ 嗱，首先我哋先形容个外表先，睇、 嗯、 出嚟咧。真係好靚仔嘅喎！ 係啊，因為咧嗰啲佢中到啲面爛曬啊嘛，碎曬咧，咁、你同個米嗰個 size 咧差唔多嘅，咁啊所以咧出嚟嘅效果，大家係啊大家咁高咁大啦叫做。咁 我覺得似西炒飯啊，即係咧 有啲話啲顏色 係啊，又或者你當似揚州炒飯咧，真係個賣相好似喎， 黃黃地係 啊， 黃 黃地，所以好靚仔喎，真係。 所以溝埋落去咧，你係唔多覺嘅，但你又食出咗啲杯面嗰啲叫啲嗰啲味粉啦，嗰啲味粉味啊嘛，係咪先？咁所以效果係唔差嘅，但係竟然咧呢個咁嘅叫杯面炒飯咧，係俾嗰間公司去認證咗呢個做法。 因為 唔 係 啊， 真 係點會唔認證啊？ 即係份麵粉。 即係你諗下，多咗一樣嘢，可能人哋會買佢嘅即食面啊，或者係杯面咯。佢我哋即係突然之間，人哋幫佢諗埋多咗一個烹調嘅可能性啊。 佢應該多謝人哋哦。 梗係啦，喂，對佢嗰個銷量係會有幫助嘅喎，咁。 係啊，同埋咧，我講真啊，有陣時咧，你對於好多咧，即係單身啊、宅男或者懶嗰啲人嚟講咧，佢而家呢個方法咧，幫到好多手啊，因為第一。我咧如果食一個杯面咧係唔夠飽嘅，但如果你食兩個杯面咧，你又覺得又唔係咁對唔住自己係嘛？連續拍兩個， 係啊，因為都幾鹹啊，同埋即係唔係幾啱數噶嘛， 即 係係 啦， 幾健康。 咁但係如果咧你調翻轉，你就話係啊，我想食飯嘅，但係咧又懶，你又唔想買肉啊，又剩咧屋企得兜冷飯。平時咧我試過啦，真係最懶咧，我淨係攞茄汁撈落去炒飯就算嘅，撈蛋咯，茄汁撈蛋就當係炒咗飯嘅啦。但係而家。佢簡直係救我於水深火熱之中啊！呢條橋咧，我覺得可以一試喎。嗱，你將個杯麵同佢撈埋落去之後咧，你嗰個晚飯就已經解決咗啦，真係、 啊、可以慳重功夫又真嘅。 仲有好多未揀啊！如果我揀海鮮味嘅，我直情係話水班牛海鮮炒飯，我已經有咯喎，幾勁 最。最好咧就解決咗好多而家有我哋好多香港嘅朋友面對緊嘅問題，就是、大家咧怕出街食飯，因為你怕出街食飯咧，唔知道你隔離左右嗰啲係乜嘢人啊嘛，係咪？變咗咧就留翻屋企食飯機會多咗，但未必個個識得煮飯，或者已經係個個講緊，唉，我老婆又係煮緊嗰幾味餸，或者我老公都仲係食緊嗰啲嘢啊！而家咁你講緊杯麵有咁多唔同嘅口味嘅話，大家多咗好多可能性喎。 係 啊， 啊，喂，其實除咗咧喺呢個杯麵炒飯之外咧，嗰、那個印尼麵咧。 是 有啲人咧，而家将佢咧， 印尼面做咩啊？ 将佢冧山咧，整加啲水果，加啲 cream 咧，爱嚟整蛋糕喎。 吓， 即系而家系 即系点样啊？你讲多次，将印尼面 系啊， 加啲 cream， 佢将啲印尼面咁咧，总之就一个个咁样啦，咁冧山冧咗两层高，咁跟住咧侧边就摆咗啲生果喺上面，再整啲 cream 芝士之塔咧。而家佢哋话新兴整咗印尼蛋糕，即系印尼面蛋糕。高咁样喎， 即其实都系食紧嗰啲即成面嘅， 都系系啦，即系用唔同嘅走法 咁嘅样，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而家谂到冇嘢谂啊，啲人即系去谂下啲咩可以新搞作，唔好再咁闷咧。 但 系点 解可以将佢又咸又甜？ 系啊， 呢个 我觉得好奇怪啊。 系呢个真系未哦，不过我见到啦，我净系打一打咧印尼面咧，跟住打蛋糕咯。 系啊， 其实我想话咧，即系有啲核突嘅。 其 实 样唔系几好， 因为佢一条条啲面咧，我真系。特啲講好似蟲仔咁樣嘅，你仲要堆到成個蛋糕咧？ 啊，即係都 係啊！ 但係唔知佢可以壓到一個圓形咁嘅樣喎。 佢仲要咧，譬如話你擺喺面度咧，平時咧嗰啲水果嗰啲嚟噶嘛，佢而家咪加墨魚丸啊，加肉丸啊，加牛肉咯。 都有啲人擺係咩？唔係擺 cream 嚟嘅咩？嗰啲 唔係啊！我唔係佢有好多款嘅，譬如我而家呢度你見到咧，就真係擺啲香腸啊嗰啲、 哦、 上去咧。 我見到呢個係咁樣咯。 係啊， 哇！但係我唔知點解佢可以整到圓形咁樣，壓到佢變一個圓形。 係啊，好誇張啊！呢、這個就係印尼面蛋糕。喂，如果咁計咧？

系啊，我呢一单要讲嘅新闻咧，同你哋头先啱啱播完，我哋介绍我哋三个出场嗰个咧，同披萨、外卖呢啲咧，真系有关系。 好啊， 咩、哦、啊？讲完讲、啊、完杯面，又而家讲披萨。继续 食啦，系咪先？因为咧，其实呢个都系现况嚟噶，就系、是、大家平时可能屋企已经煮饭煮到唔知点啦，但你出街食饭，你又会好惊，因为唔知道你隔篱嗰个系坐咗啲乜嘢人啊嘛， 嗯、 变咗有好多嘅餐厅啦、酒楼啦都做唔住，或者个经营好难啊。所以呢一阵子咧，有好多香港嘅餐廳咧，都啊呢個外賣自取啊，做咗一個好大嘅折頭啊！你哋有冇留意到咧？ 我冇啊，冇買到外賣，因為 嗱 係咪？但 我估都會㗎啦，佢要促銷。 我琴日咧就出咗去食一餐飯嘅，同屋企人。咁我真係見到佢咧，而家咧講緊平時啲佢嗰都高級酒樓嚟嘅嚇。 係， 咁啊將原本夜晚即係夜晚餐嘅餐牌咧，晏晝佢都俾你用啊。 夜晚餐牌晏昼都有得食， 系啦，咁仲要平，仲要打咗好大个折添， 系系。 咁所以而家其实出去食嘢系真系平咗嘅，不过就真系好少人啊，真。 咁而家呢个外卖会点平？ 呢、 這 个外卖系点样平？ 因为咧外卖自取佢咧就方便，有啲人可能咧就谂住，我又唔煮咯，咁我就买咗翻屋企食啦咁样。譬如喺香港好多人食佢哋个披萨嗰间咧，佢咧而家做紧咧就系嗰啲大批或者普通批咧系有买一送。送一嘅优惠 哦，买一送一啊，系何俾你真系？ 即系佢其实某层面上系半价噶咯，但 系 讲紧咧就呢啲大型嘅连锁店咧就唔止净系卖披萨嗰间，如果阿鸡叔叔嗰边咧，鸡叔叔嗰边咧都有唔同嘅优惠，就系、是、俾大家咧上网，如果你要购买之后咧，买满指定嘅金额咧，佢哋就会有个大嘅优惠。再加埋咧，即係如果你買個$82咧，又會送葡撻啊，即係之類嘅嘢咧，就阿雞叔叔就做緊啦。 係係係，因為佢都想你即係吸引啲啊嘛，如果唔係好慘噶佢哋個情況。 都係 大家都真係好難做生意，即係喺呢個咁逆境之下，大家都要諗啊。另外嗰間咧 ，Mary Tuesday 咧，即係食西餐嘅啦。其實平時好少咧，你會諗咧，去嗰度係會叫外賣，或者同佢哋嗌定咗，你就喺嗰度攞貨翻屋企食。但可能咧，即係生意難做，佢哋而家咧就加咗呢個服務啊。講緊嘅咧係好多佢哋單叫嘅食物，只要你係外賣跟住自取嘅話咧，係有半價嘅優惠咯。 哦，即係全部都攞半價嚟做咯。 喂，其實而家係吸引，我想話咧，而家出去消費咧，認真地。少人咗啦，兼且咧嗰啲嘅價錢 鬆動咗啊！ 曬價錢係平咗噶。頭先你咪話買一送一嘅，我剛剛就買咗對三條嘅波鞋，佢買一送一啊！ 波鞋都有促銷啦， 買一送一，講緊原價佢係$1,200一對， 哇！ 而家買一送一， 即係緊啲六嚿水咯，已經 就係、是、我買咗一對俾自己，一對俾阿仔啦，咁樣 好嘢喎！即係雖然你表面上就話佢同食物嗰啲疫情唔係有直接關係，但係少咗人聚啊嘛。 講緊市面上面咧，好多鋪頭我就係話啦，即係話其實好多咧，佢哋已經將嗰啲價錢係推低咗啦，有折頭啦，佢寧願佢要錢唔要貨咯。 系 啦， 系 即系佢哋都要揾多几个新机出嚟啊！我屋企附近有一度咧，就系专系卖烧鹅嘅地方嘅。我发现咧，佢哋以前系冇做呢个服务嘅，就系、是、送外卖嘅服务。佢哋而家已经可以做送外卖，仲特别咧就做咗一啲咧，譬如三送一汤嘅餐啊，可能大家咧 即系成家人啊，系咪啊？系即系三个人、两个人咁。 系啦，跟住就讲到明啊，你有三个送，跟住就会包三碗饭啊，跟住又会有几多个。总之你就可以咁样嗌一个 set 嘅话咧，仲加埋而家咧就喺一个疫症嘅情况底下咧，就话呢个送货服务，希望就可以帮得到大家咁样咯。 系啊，不过调翻转有啲送货员都有紧张啦， 都担 心，因为佢就不停出去，不停见到你哋咁样。即系虽然话打个照面啫，理论上就 系啊系啊。 所以同时间我见佢好多都系做紧 sell 紧嗰样嘢，可能佢都会觉得哇，就算我而家要做宣传嘅话咧，我话我有好多外卖员都可能俾人哋话啦，系咪？ 系啊， 外卖。自取咧就佢哋用紧个字眼咯，即系你打个电话嚟嗌咗先啦，嚟到我哋餐厅嗰度唔使坐喺度食噶，我哋已经准备好晒，你直接攞走就得噶啦，好卫生噶咁样。 咁如果嗌肉嘅咁去到系咪就 咩嗌肉啊？ 自取其肉啊！ 系咩肉啊？ 啱啦， 你呢一个例子系啦，自取其肉 系啦，你嗌啲肉食咁样就自取其肉啦。 我唔记得，我唔记得边一个地方咧，唔知系咪大陆啊，定系即系佢硬性规定咧，话系你大家可以外卖，但系唔准见对方。咧嗰阵时咧咪兴咧咪话诶，大家去嗰个点嗱，嗰诶第三支灯柱嗰个地下嗰个 茅坑 就系你啦 咁样。哦，即系我哋而家要变咗恐怖分子，人质交收。 嚟嚟嗱，我哋再一分钟啦。 电话亭下边有第二格，有两个汉堡包你拿走啦。包薯条唔系你嘅，第二个客嘅，放低放低。 唔系真系讲个硬性规定，因为希望连嗰啲外卖送货员都唔可以接触到你哋啊嘛。咁啊摆低一个点，你自己去嗰个点攞，咁大家会有个生意做到。 而家会唔会多咗再打翻173电话咧？ 知啊， 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旺角今朝早有人持刀抢走千几蚊厕纸的案件，警方拘捕两人。警方今朝早6:00接报，话一名送货工人在旺角道97号一间超市外，被三名男子持刀威吓，抢走一批在超市外的厕纸。消息话，本港再多一人初步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病人是一名45岁男子，相信同寻日住在太古城的54岁确诊男子的个案有关。停泊在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目前有21名香港居民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当局正是安排免费包机接载船上的香港居民，在获准登岸之后尽快返香港。他们抵港之后要入住检疫中心检疫14日。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钻石公主号上的病毒仍然很活跃，船上是疫区，即使船上的人离船的时候没有病征，返港之后都应该隔离检疫14日。他们抵港之后送到检疫中心是较稳妥的做法，不应该家居隔离。正在船上的港人杨先生说，今早有检疫人员为他抽取喉咙的分泌样本，相信最快星期三有检测结果。他说，当船上的港人在日本完成隔离和检验程序，证实没有感染之后，就和一般人没有分别，不认同回香港之后要再隔离14日。消委会同机电署的测试发现，4款抽湿机样本的每日抽湿量比声称低，其中一款的样本更加低近15%，已经交海关跟进。这款样本的总评分亦都是最低。今次测试涵盖4款2合1空气净化抽湿机同10款传统抽湿机，全部样本都标示达到1级能源效益级别。售价由大约1900元至大约6000元。测试发现，其中一款样本只是达2级，亦都有2款每日抽湿量的相若的样本，在标准的环境下的能源效率相差超过60%。就2合1空气净化抽湿机的测试结果发现，4款样本净化速度十分参差，例如清除香烟烟雾的速度，最快和最慢的样本分别相差2倍。共同社印述消息报道，日本政府鉴于新型肺炎疫情扩大，正是探讨将下个月1号举行的东京马拉松赛事减少普通参赛者的人数。政府在首相官邸举行首次专家会议评估疫情，首相安倍晋三说，将接收患者的医院增至800间。厚生劳动上加藤胜信说，现时开始应该采取预期患者增加的对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40点，升125点，总成交金额5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5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6点，升2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7.6升2.6，盈富基金28.15升1.5，中芯国际16.36升1毫，阿里巴巴216.6升1.6，美团点评102.6升1.7，小米集团13.2升1毫，领展房产基金79元升3毫，中国平安91.4升5毫，华夏沪深345.7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82，瑞士法郎0.983，澳元0.673，加元1.324，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6.977，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08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64点，跌223点。港金现价报14,665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582.46美元，卖出1,582.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话，又会叫做咩？ 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系 London Bridge is down。 我知，你点解会知嘅？ 因为咧，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嘅节目。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系啦，又嚟到风之卜嘅时间啦，阿祖都喺度啦， 冇错冇错， 系啦， 好衰啊！我想话俾你， 做咩事啊？ 我有好多嘅诱惑喺我屋企里面度出现啦， 包括咧， 例如阿爸煮紧饭啦， 系阿爸系煮紧饭，你讲得啱嘅。但系同时间咧，就系咧风之卜呢个环节，平时我要估系边一本书啊，乜嘢内容 啊，系啊系啊， 我唔同你哋喺同一个空间啊，我面前就有好多唔同嘅电脑啊，平板电脑喺我手上面，我好想出猫、啊。 哦，唔紧要噶，唔紧要噶，因为今次咧，我哋玩呢啲游戏咧，唔使你咁样出猫噶，真系。 系啊， 系啊，嗱， 今次就唔再讲呢个本草纲目啦，大家有兴趣就自己咧上网自己揾啦，咁咪有好多偏方可以玩嘅咁样。今次要介绍呢一个咧，都系属于咧即系奇书系列嚟噶。同埋咧，唔系凶案，同埋咧，你会觉得 龙虎咩？ 都系三个字噶，都系三个字噶， 《 山海经》。 山海经 有听过嘅，系啦。咁但系究竟系咩书嚟嘅咧？ 识读呢三个字 系啦，好好犀利嘅真系。但系究竟 山海经系三字经啲 friend 啊嘛？我知啊。 系啊，嗱，山海经究竟系咩书嚟嘅咧？佢有啲人就话咧，佢可以话中国咧真系第一奇书，因为点解咧？佢包含嘅内容咧，或者你可话佢涉猎嘅范围咧？真系你讲得出而家你 DSE 要考嘅嘢咧，佢都有嘅，天文啦、地理啦、矿石啊、风景人物啊、医药啊、动物啊，总之咧， 即系都系百科全书啦，又系 你可以当系百科全书嚟嘅。最紧要系咩咧？譬如而家咧，我哋好多耳熟能详嘅神话传说咧。 大家就话其实最早咧系嚟自于佢个《 山海经》嘅记载咁样。 系啦，即系唔系即系？譬如我哋嗰啲神话传说咧，有好多我哋诶喺《白毛禁忌》都有讲过。譬如你话嫦娥奔月，譬如你话咩后羿射日嗰啲咧，其实嗰啲咩连就连女娲补天啊，成哥最中意听呢个神话咧。其实原来最早嘅出处咧，都系喺《山海经》嗰处嚟嘅。 系 啦，咁所以咧，嗱，我举一个例子咧，你就知道咩叫做咧，佢嘅祖咧，系同我哋而家咧嗰啲神话传说咧系有分别。譬如话，有冇听过王母娘娘啊？ 有， 系点样噶？你喺你印象中王母娘娘系点样噶？ 我唔知道 啊。其实你睇古仔里边，你边度睇到佢啊？ 佢咪一个女人咯、 啊。女人啦、啊，跟住咧系咩样咩形象啊，或者咩感觉 嘅？ 善良嘅， 善良嘅， 瘦瘦噶啦。 系，跟住咧。 跟住就 有少少似趙雅芝嘅， 系啦系啦，啱啊！讲呢啲啱噶啦，即系你而家你曾经听过、见过或者印象之中嘅王母娘娘系点样样嘅咁样？ 系咯，咪 有慈祥啦，系啦，咁同埋咧永远都系咧 着长裙嘅， 着住长裙啦，又靓嘅，同埋都系同啲蟠桃有关噶嘛，成日都听到西游记里边咧，哇王母娘娘开蟠桃宴啊嘛，咁但系咧啲人就话啦。佢喺《山海经》里面咧都有记载咧，有一个西王母。咁但系咧，佢就成个形象咧，就同而家去到后来，我哋譬如睇《西游记》嗰啲王母娘娘咧，系两个完全唔同嘅形象嚟嘅。 咁系咪西王母同埋王母娘娘系两个人啊？ 嗱，有人就话啦，佢哋究竟系咪同一个人咧？但系亦都会觉得咧，似系咧，即系后来嘅人咧，就将西王母咧就攞咗个名咧就演化嘅。因为点解咧？譬如喺佢嗰个神话记载里边咧，如果《山海经》咧， 即系佢系咪地下版啊？ 佢唔系地下版，佢系祖啊，佢系原始啊，即系人哋有演变啊， 转化翻嚟嘅，系啦，佢原祖嚟嘅， 系啦，佢系住喺昆仑山上面， 哦 okay、 就话佢个样咧就系壮甚似人。 即系唔系人啦，似人啫嘛。 冇错啦，我哋只系话佢似人啫。系、 哎、 啊，系、啊、真噶。跟住咧就话佢有条豹嘅尾啦，就话佢咧会有 豹纹嘅衫就 系啦，豹尾啦。然后就话咧佢会成日咧好似做咧老虎叫咁样嘅一种嗌嘅声音啊。 佢咁跑 啊，系好恶噶，同埋 好啱啊片做啊。 真系啊，即系嗰啲豹女郎嗰啲 friend 咁样咧。咁同埋就话咧，即系佢系咧执掌咧呢个刑罚之神咁样咧。即系佢反而系咧，即系就算系神话传说咧，佢都系 即系佢训导老师嚟嘅。 训系啦，你呢个讲得啱啦。佢系训导老师嚟嘅。如果我哋而家嘅王母娘娘咧系幼稚园老班主任嚟嘅，系差好远嘅， 真系好远。 系啦，咁所以咧，啲人就话喂，原来即系呢本书有啲咩重要价值咧？就譬如你话你想知道而家我哋睇开嗰啲神话咧，佢最元祖嗰个版本啊，即系 director cut 啊，究竟系点样嘅咧？佢话你可以用《山海经》嚟参考嘅咁样。咁啊，嗱，头先都讲啦，佢里边就记载咧，有好多即系山川地貌咧，甚至乎系动物咧，嗰啲怪兽都有咁样嘅。但系而家咧有个新嘅问题啦，啲人就话嗰啲怪兽咧系咪真系全部都系佢幻想出嚟，定系曾经喺上古又或者喺现实里边？呢啲動物 出現過， 係曾經出現過 的，即係話嗰啲古時嘅動物，即係後來咧絕跡咗。 只不過後來絕跡咗啫咁樣。咁啊嗱，所以今日咧要同大家玩嘅呢個遊戲係咩咧？因為有人咧好認真咧統計過、揾過，就話啦，喂，《山海經》裏邊咧記載嘅有啲怪物咧。其实是现实生活中里面是有存在的。 曾经何时 现在都还存在的。只不过是我们。 怪物说的。 因为 那些扮人的狼那些。 不是即是譬如呢。 不要投水我。 是啦。譬如呢如果你以前呢以前的人呢未见过长颈鹿呢他第一次见呢他真的以为。怪兽嚟噶嘛？ 啊，咪边度有动物条颈会咁长噶？咁 系啊，嗰阵时就系有试过咯。譬如话中国嗰阵时冇长颈鹿喺外边传入嚟咧，佢系觉得系咧进贡咗只麒麟啦，又或者以为一只神兽啦。佢话喂，又有斑点，好似鹿咁样，但系条颈又长到咁样嘅，咁佢咪当咗系怪兽咯？即系嗱，而家佢就讲紧咧喺《山海经》里边。曾經佢哋即古人認為呢一個係一種怪物嚟嘅，係一種怪獸嚟嘅。但係原來咧喺我哋現實生活中裏邊咧係有出現過嘅咁樣。我而家就想同大家玩一下啦。究竟你知唔知道《山海經》佢而家形容緊嘅嗰樣咧動物咧，其實係咩嘅實際嘅物種嚟嘅咧？ 我哋都識 嘅。 好啊，嚟啊！ 係啦，係啦。嗱，呢個咧就好容易嘅啫。佢話咧喺呢一個《山海經》嘅南經裏面咧，因為佢有根據唔同嘅即係嗰個方位啊嘛，佢有山啦、啊，佢就話喺《山海經》嘅南山經裏面咧， 佢就記述咗呢一隻好怪嘅雀仔。佢點樣寫呢？佢就話：黃山無草木，多竹箭，有鳥，其形狀呢就如號，青魚，人舌能言。咁我哋翻譯出嚟嘅意思即係話呢，好犀利。冇错， 我都未翻译到你嗰啲字系咩字，因为我不写噶啦，专 心 听 啊，系啊，神灵好紧要。 好快，嗱，好快读一次，佢就话咧，哦，呢一度咧就系黄山嚟嘅，咁咧，但唔代表系而家我哋讲安徽个黄山。佢就话啦，喺呢一座咧冇花草树木嘅黄山上面咧，就有咧好多嘅竹林啊、竹丛喺度嘅，啲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咧就流入赤水，水里边咧就有好多石。咁里边咧就系一种咧个样好似猫头鹰咁样嘅雀仔，咁咧佢就话啦，有青色嘅羽毛、红色嘅嘴，好似人一样咁样嘅舌头咧，可以讲人话嘅。 喂，其实佢讲到呢一即系咁容易估到鹦鹉啦， 冇错。 但系翻古人咧，佢即系会见到其中一样嘢就系话佢识讲人话噶， 系啊， 雀仔嚟噶， 冇错， 唔系怪兽啊，即系佢哋有呢个谂法好合理、 啊。系啊，嗱，所以咧你明明咧就系、是、因为有呢一啲咁样嘅对照咧，啲人咧就好相信咧。《山海经》里面记载的很多东西是真有其事的、只不过有些可能是消失了，有些是我们未找到、或者是古人可能他见到不过他写大了。 还有也可以引证到是那只譬如鹦鹉这样说是由《山海经》到今天他有几耐历史 是很耐的嘛。的所以呢其实这个呢些人就 很激动，觉得这个发现呢证明《山海经》不是流的，不是乱噏的，刚才那个挺好，即是有舌头能讲人话了这样。好了，跟住咧就可以入去其他嗰啲戏玉啦。呢个咧就系《山海经》嘅《大方南经》嗰度咁样讲嘅。 啊好，系咪都系大方噶咁？ 系大方，唔系佢方系即系荒郊野岭个方。 定系神 经、啊？系啦，系啦，嗱你又要估下咯，《大方南经》咁样，佢就话啦，有咧好似人咁嘅样嘅，佢有鸟嘅嘴，有鸟嘅嘴，有翼、哦，佢就会喺海度捉鱼嘅。咁咧。佢咧就生出嚟咧，个头咧就好似个人咁嘅样，个嘴咧就好似鸟咁样嘅嘴，有翼啦，食海里面嘅鱼啦。佢就会咧，拎住个翼咧，然后咧就喺度行路嘅。咁咧，究竟呢个咩动物嚟嘅？ 企 鹅，系咪企鹅？我都 你话咧， 系 系咪企鹅？ 系 企鹅。Yes. 又俾佢答啱， 犀利喂！但 系你系咪俾咗？你咪我见你睇唔到啊嘛， 我冇啊。 俾佢睇咗啲相嗰啲啦， 佢揸住 个电话 啊！ 我成日都知，好似我冇用。 我真系揸住个电话，唔系。但系你有冇发觉越嚟越激动啊？ 系啊系啊！ 大佬，以前中国见过企鹅咯，原来系。 哦，即系原来咧，阿特朗普系啱嘅，即系嗰啲咧世界环境嘅咩气候变化冇呢啲事出现嘅。以前中国都有企鹅啦， 系啊。即系而家咧，因为当呢一个大家对照咗咧，嗱，佢真系好似系企鹅啦。即系当然你冇得话百分百一定系嘅，即系 有人样其实。 唔系因为你。 即系有眼耳口鼻， 唔系佢见到企鹅，我哋而家成日都话企鹅系绅士啊嘛， 哦、 即系你觉得佢个样咧又黑白白啊，系啦，佢话佢觉得佢个面口咧似人样，咁咧嗱有鸟嘴，咁你谂下企鹅个嘴真系尖出嚟噶嘛， 章鱼啊嘛， 尖出嚟咧噶嘛，佢系有翼噶，因为你见到佢两只手咧， 佢会飞嘅， 但系佢唔识飞噶， 唔系即系我意思，佢当然唔喺石头上飞啦，但系佢系拍翼咁样去扇水啊嘛， 佢就同埋咧，佢原本嗰个讲法就话咧，佢会仗翼而行咧。即系佢系有对翼，但系咧佢系当好似拐杖咁行路嘅。佢真 系 好企鹅噶，咁所以啲人就话：喂，唔系嘛？原来以前因为呢本书咧，大家估计系几时咧？就系话先秦年代，即系秦朝嗰个时间，即系仲要再早啲，即系春秋战国嗰个年代，即系估计嗰个范围，即系话咁早之前，啲人原来已经。去过一个地方，佢竟然见到企鹅。 咁会唔会系呢本书后来都系系咁不停咁样诶，即系加插？ 唔会啊，唔会，因为佢成书嘅时候咧，最耐啊，都唔会去到咧过咗西汉。 唔系，我意思系话即系 冇，唔会啊，后来嘅呢、這个一早已经有嘅、哦。即系所以 会唔会系咧？我哋读中史嗰阵时咧，未话咧，即系其他嘅外族啊，有阵时咧都会去进贡噶嘛，要攞啲嘅贡品嚟到我哋嘅大中国入边度嘅。会唔会就系佢哋咧，即系偏北啲嘅 嗰啲少數民族嗰樣嘢，就攞咗嗰啲企鵝嚟到中國，等佢哋見過。 又唔 出奇 啊！ 唔係喎，但我哋成日譬如攞紅包出嚟做咩嘅幫家嗰啲禮物㗎嘛？ 點解話唔會咧？因為佢而家唔係話人哋送嘢嚟，佢因為《山海經》嘅特色咧，就係話我去過嗰笪地方，我見到一啲嘢，佢所以佢咪話咧。是在大方南京里面咯。 其实他是想南极的、是不是，但是讲南京。 其实可能是个概念是似的，因为今晚是南、 啊。 所以呢越嚟大家就越驚喎。 是北极的是不 是，是啊，大家越嚟越驚喎。好啦，咁跟住呢个呢又越嚟越犀利啦。 我想估啱一个。 我希望你估得啱啦，就是。 好 山海经里面又有记载啦。他呢就话呢隻老鼠呢有好大隻耳仔的。 奇 壮 米奇 喺大屿山嘅，唔系喺大屿山，你错咗，上海啊， 上海都有， 佢预计都喺上海有。 佢就话啦，佢个形状咧好似只老鼠，但系咧个头咧就好似兔仔咁样嘅身嘅，咁然后咧仲觉得咧 兔女郎 系啦，然后咧就话咧佢好似咧嗰个麋鹿咁样嘅身体，咁咧就话啦，佢有一条尾咧可以飞嘅， 仲晓飞添， 系啦。耳仔好 大，好难喎、啊！讲多次啊，我谂我哋嘅听众都想听多次啊。 系啦，佢咧就佢咁样形容，佢就话叫耳鼠，耳仔个耳，老鼠个鼠，耳鼠。佢认为咧，佢系一种野兽嚟嘅兽，佢嘅形状好似只老鼠。佢话咧个头咧好似兔仔咁嘅身，即系个头咧好似兔仔。佢话个身咧就觉得似麋鹿、哦，咁然后咧佢咧又会发出好似狗咁样嘅吠声，用条尾嚟飞嘅。 嗱，我自己有纸笔喺度，我尝试根据你， 我都系画紧，系唔知四笔像，我都画咗，我都有画四笔像，我觉得， 我都唔知系啲咩，我画咗好似条虫咁，我都唔明点解。 呢个咧真系你睇嗰啲 Discovery Channel 咧，一定见过噶。 知唔知道系咪？嗱，唔系， 我就咁讲，而家真系猜测我是谁啦。 我想话袋鼠，但系又唔系， 识飞喎，定系呢种可能你哋都冇见过咧？因为如果你睇到啲动物节目咧，佢间唔时都会影出嚟嘅，嗱系咁嘅样嘅飞鼠啊，有冇见过飞鼠啊？你冇见过飞鼠啊？ 我有啊。 系啊， 其实卡通片咪有、啊， 卡通片都有嘅，真系咧。 好似有个降落伞，唔系，佢唔系降落伞，有 超音鼠嗰啲 friend。 超音鼠嗰啲 friend 嚟。 你话超音鼠，但系咧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飞行嘅时候咧，佢手手脚脚咧打环撑开咧，佢有个扑咁样噶。佢手脚中间咧好似有个大扑咧，但系佢又唔系嗰啲鸭掌嗰啲嚟噶，佢就会飞行咯。 即系咁又话嗰条尾。 卡通人物嚟嘅。 唔系啊，原来真系咩啊？ 真系有噶。 你话嗰条尾嚟嘅？ 佢古人写嘅时候就话以其尾飞啊嘛，佢可能见到咧，以为系咪佢尾咧，所以嗱，而家大家又估计似系呢只啦咁样，因为真系有见到嘅，有只咁样嘅东西咧，可以飞出嚟嘅咁样。嗱，呢个真系好犀利，飞鼠。咁然后呢个咧，佢就话啦，佢有鱼一样咁嘅身体， 鱼 一样咁嘅身体， 系 fish， 有狗一样咁嘅头， 哦，海狗。 声音叫起嚟咧，好似 B B 咁样嘅 海狗咯、 啊，阿祖， 喂， 海豹， 你两个都啱啊，海豹， 究竟海狗同 海豹咩样嘢嚟嘅？ 呢有咩分别咧？ 系啦， 海豚嘅咩？ 系啦， 同海象嘅系咪？ 真系呢、這个系咪好似啊？ 系 好似、啊，但系嗱，你又惊咯？呢啲又系去到即系 元代咁大历史噶啦， 你要去到呢个极地先会见到噶嘛？点解又会揾到嘅咧？咁样 咁其实 同埋你谂下，你见到呢啲咩海狮啊、海狗啊，佢无端端喺你面前拍手、啊，你惊？ 系啊，佢见到佢拍手，同埋你真系听到佢把声好似 B B 咁样，真系。嗱呢个咧，亦都系呢个好容易嘅啫，有两个好易，我希望阿祖你答啱一个啊。有一个咧就系喺《山海经》里边嘅记载咧，佢个名叫精精啊， 咩精精？ 精神个精啊， 精精日上 系啦，精精日上系啦。咁佢点讲咧？佢就话啦，由南水行900里，去到座山度，山上面好多草木嘅，好多肉添。哦，有只野兽咧，佢嘅形状好似一只牛咁样嘅。但系有马咁嘅尾巴，佢就话佢系精精啦咁样， 咁搞笑嘅，佢系牛精强嘅 friend 系啦，呢个俾个 tips 你，非洲成日见到嘅 牛咁样嘅身体， 马咁样嘅尾巴，我哋睇 有角噶佢， 有角嘅牛咁嘅身体啊嘛，咪话咯，有角噶， 羚羊 唔系。 犀牛， 佢真系有只动物，就系叫做犀牛，系有喺《山海经》里边记载过嘅。 哦， 亦都系 马，佢叫 角马，角马 边识啫？ 咩啊？呢只你冇见过咩？ 呢只喺动物奇观就成日出现嘅、哦。动 物奇观，但我哋唔会认识佢咯。 哦，咁啊系，系啊，真系有一只咧，角马咧，佢真系咧成只牛咁嘅样嘅，但系咧佢真系个身好似马噶，有条马尾啊，好长嘅鬃毛咁样咧。 你话 你见到你古人咧，你唔仲当系怪兽啊？即系点解会系牛身马尾咁样咧？但系你要留意，呢一只动物喺非洲出现嘅。 系，即系话其实 有《山海经》里边又见过佢， 即系佢又喺啲好热嘅地方啦，跟住好冻嘅地方啦，尤其我啊嘛， 即 系海洋嘅地方啦，冻嘅海洋我仲要 系啊，所以呢个系好骑呢嘅，真系。嗱、阿祖呢、這个你一定要， 好啊，你跟住我都可以出一个俾你估。 好啊，呢、這个你要答啱咯，呢个真系可以嘅啫， 又唔抵得。 佢话去到有个地方叫做竹山，山竹个竹，竹山有只野兽，佢个形状咧好似系猪咁样嘅。但啲毛是白色嘅、哦，啲毛咧，啲毛咧大到咧好似筷子咁长咁粗嘅、哦。 箭猪，箭唔系系咪箭猪啊？ 俾多次机会你，系咪啊？ 系， 俾信心啦、啊。 我未知箭猪同野猪嘅分别，头先喺度谂紧。 系啦，野猪系一只一家大细嘅，箭猪系一个波咁嘅样。 系咯，同埋头先咪话有针刺啊嘛，咪啱咯，咪就 系 咯。你啱咗啦，真系箭猪啊！喂，嗱，所以咧，真系有记载嘅，全部都系有的放矢嘅，即系有好多咧《山海经》点解啲人而家咧咁想研究佢，就话喂，唔系真系猜吹水噶，佢里边记载嘅好多怪兽咧，所谓怪兽其实咧系日常生活曾经存在过，头先嗰啲直情而家你仲见到添。 因为咧喺嗰个年代，你谂下喺先秦嘅年代，可能咧即系冇咁多科研嘅嘢。 佢唔会识讲系点样噶嘛？ 咁系后来我哋而家啲人类即系喺度啊，即系有呢啲嘅动物系咁不停咁研究嘅啫嘛。 系啊，头先你话西系啊， 咁多年前嘅嘢系咪？ 有啊，譬如犀牛咧喺佢里边咧就系话喺《山海经》嘅海内南经嗰度咧，佢就话啦，其状如牛，苍黑，一只角。 哦， 犀牛咯。 Okay。 壮如牛啊，咁就系佢嚟噶啦，真系好犀利噶。 系，即系话嗰啲动物其实已经有即系好多年历史，咁其实又系嘅。 系啊， 佢其实即系可能有创造天地嘅时候，大家已经喺度噶啦。 系、啊， 不过睇有冇人形容佢先出嚟啫。 冇错啦，系啦、啊，你嗰条系咩啊，祖？ 系啊， 好啦，佢嗰个咧就系咁样嘅，佢个样咧就似一只猪，奇壮如牛。星大如大笨象，咁你估佢系边一个？ 桂花田咯， 好无聊， 就是、桂花田， 好无聊你在家工作啊你？ 咁啊嗱，即系有兴趣咧，可以研究下呢本《山海经》嘅奇书。 几有趣，我觉得几有趣。 系啊，因为你如果当佢神话睇嘅 OK， 但如果你想话喂呢啲会唔会系远古嘅一啲地理知识、生物嘅百科图鉴咧，可能又可以对照一下嘅。 宇宙里面应有尽有，夜星还未够，但有一些星宿已经烂透。人类多少分手，为散心虽远走，风景看够，神留在眼眸，什么看未透。期望可加速渡过春秋，是那隻手想放手，仍不够。明日烟火四起，最美地球如留下你，当手信亦早已过期。未够合时，学会永记。明日樱花一再飞，要剃到又完成日记。可有照着你的归期，再跨过生死。但有一些走手化身队友，谈及恋爱有自由，有哪位不会走？占卜已够，尘缘没法收。 认清了没有，谁亦爱换柔，不爱善巧，无谓讲究，适合结伴过就已足够。明日烟火四起，最美地球如留下你，当手信亦早已过期，有力未够合时，可会永记。 有陈柏宇嘅本能子啊，读一则嘅特别消息先啦。喺稍后咧，因为青山发射站咧就会进行呢一个例行嘅检修工程噶。晏啲咧一点至到两点期间咧，我哋香港电台 FM 96.4嘅广播接收咧或者会受到影响噶，不便之处咧就敬请原谅啦吓。 再跨过生死，输给天意。 希望可能在这一排大家成日都 home office 或者不是很敢出街的日子，除了听我们节目之外呢，看多一些奇书。 是啊，都得意啊，跟小朋友分享一下都挺得意，叫他估考好像我们这样估的一样。 是啊，因为《山海经》还要是图文并茂，有图画看的。 OK， 听日到曾志豪 home office 啦。 是啊，没问题啊，听日我们再跟大家见到吧。 拜拜。